陝西本土新增一宗疑似病例。另外再多61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当中14宗由境外输入。内地累积89272人确诊，超过82700人康复出院。美国总统拜登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之后，克里姆林宫表示，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白宫未有确认克里姆林宫宣布的消息，但是说拜登同普京在通话的时候讨论过有关问题，同意双方团队加紧工作，令到条约在下个月5号到期之前达成延长协议。美俄在2010年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两国之间目前唯一军控条约，限制双方部署的战略核弹头和运载工具数量。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64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75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5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63点，跌1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03.5，跌15蚊。中国海洋石油7.94，升3.4。美团359.4，跌19蚊。阿里巴巴257.4，升3.8。中教控股16.28，跌1.8。港交所514蚊，升5毫。比亚迪股份244.2，跌17蚊。小米集团30.5，升1毫。吉利汽车31.5，系跌1.85。保利协鑫能源2.43，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644，瑞士法郎8.746，澳元5.999，加元6.098，新西兰元5.603，欧元9.427。每百日元对港元7.4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56。日经平均指数报28598点，升52点。港金现价报1709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86美元，卖出1846.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新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围上斜慢线啦，不过现场就冇咩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系新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围上斜嘅慢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顺业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和斜村。另外有两宗爆水管需要封路的，在港岛史丹顿街在中环的，由于爆水管，史丹顿街介乎奥比利街至到嘉行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封了一段的史丹顿街。而在九龙，较早前九龙塘的桂丽路都是受爆水管影响，桂丽路去桃园街方向近达之路的唯一行车线就封闭。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 你第一日识我咩？我梗系知啦。 正所谓不能只有我知道，等我帮你提名角逐今年嘅香港书奖啦。假如你喺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出版中文书籍，就可以上到去香港书奖嘅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提名噶啦。翻译作品都计数噶。 提名期延长去到1月27日。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字体设计两个字，一横一直，错嘅瞓低咯，企得翻喺度嗰个先啱晒，系咪咁话？ 咁一撇同一捺咧，一点一挑一勾同一弯咧，字体设计的确好考设计师嘅功夫。咁设计嘅时候，佢哋又根据咩原则嚟创作？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学人全社科，今集识字好过识人。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噶？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揾师傅啊，哎，掹都瞓啊！ 我揾到啦，我揾到啦，终于！ 沙僧，你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我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摁摁脚嘅程振鹏 啊！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好嘢、啊！我特登睇你睇唔睇到我？ 睇到，我哋用呢个方法嚟测试我哋彼此嘅画面啊！而家要啊， 好无聊啊！呢、這个人喺度摁摁脚做咩？扮晒 boss 啊 ？boss 啊嘛， 系 风骚啫。 系打招呼先啦。 而家喂，早晨啊，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系啦，眨下眼咧，我哋已经进入咗第二日嘅高科技视像会议做节目啦吓。 其实几好啊，我觉得真系好考我哋咧。而家一百年期咧，即系睇下做啲咩识咧，去务求见到大家，好想见到大家嚟做。 系啊， 未香港电台仲有好多啲辅导员啫。 系啊，辅导员， 上网辅导员 啫。IT 部 系啊，嗱，我哋继续咧，摇佢同紧程俊凡做节目啦。不过而家咧，我哋比以前咧就更加见到佢咧一举一动啊。 哦，系啊，以前就见到个头， 见到个头仔啦， 好多嘢遮住。 你睇而家佢好惨，我觉得佢好孤独啊。 我都系咁话， 佢好羡慕我哋两个喺直播室里边。 我都系咁话，起码我哋有两个人啊。 系啊，你着拖鞋啊你？ 咩鞋？ 波鞋嚟噶、 哦、，sorry 真系、 哎，你咪要驗眼啊，曾志豪。 我呢个距离有啲远啊，佢只鞋又细、啊。 系、我哋要讲俾听众知咧，我哋咧系因为咧即系透过第三部电话啦，跟住咧就用呢个 Zoom 嘅视像会议嚟见到我哋对方，因为咧如果唔系咧，我哋就会 jam 得好紧要，所以就用啲高科技。 咁样做节目又多另一种嘅 感受 咯， 系啊，冇错， 咁样又见到你两个咧想做整蛊做怪我知啊嘛， 冇错冇错，嗱咁啊， 即系用 CCTV 监察， 系啊，好好安全啊，真系。喂，咁而家咧，你知唔知道咧，香港市面咧 系 应该多咗一个咧，每天咧都要进行嘅一个逐个捉嘅突击游戏， 系究竟我哋画鬼脚 封区 画到边度咧？咁样 我真系认真，即系我系啦。话而家咧，自从琴日呢个油麻地壁街咧，即系呢一个叫做一晚式特集啊，喂，真系温丽风啊！我哋唔可以咁样叫佢做温丽风， 系 都几好啊，或者 温丽 stand by 系啦，就即刻搞掂咗。喂，一晚搞掂咯。 系， 都好快喎、 啊。 喂，咁你个区唔同，即系大小人数都唔同 多， 系 啦，又冇 上户，唔得， 系啊，好好噶啦，算系咁啊，所以 同埋我哋要讲效率噶嘛。 系啦，真系唔系最紧要系咩啊？第二要翻工啊， 系啊， 呢个真系好紧要啊。如果你话 点钟开翻俾你啊，一定要 系啊，我未见过，原来咧翻工呢两个字威力咁大咧，即系可能 因为知道香港人好中意翻工，系咯 乜嘢啊？ 港人 十号风球 风咋，话几两个钟头后会落波就已经喺出边啲街嗰啲巴士几多人等住翻工 啊？因为而家咧系因为你要开工，所以令到佢嘅效率高好多、 哦。我、哦、都 明啊！而家系因为咁样，我平时可能你话，哎呀咁耐嘅排队等咁耐啊，阿婆你等唔切咪听日先嚟咯。即系以前有啲服务系咁噶嘛。 嗯、 哇！而家呢个服务咧，你完全可以同佢讲，喂，赶听日翻工，你好快啲咯，得，我哋都知道，听日你哋要翻工。 其实又系因为咧，而家呢个疫情之下咧，有工翻咧已经系一件大件事啦嘛。 系啊， 咁所以真系唔可以阻人搵钱，阻人赚钱，阻人翻工。 所以而家咧有啲似咩咧？即系如果我哋咧乐观啲咧，即系将呢件事常规化。而家似唔似咧？我哋以前睇嗰啲波经版咧，会贴嗰啲波啊。 系啊，下一个封嘅系边个？ 系啦，即系譬如话可能咧，下一个下一场边个赢咁样咧。喂，而家咧预计到啊，而家啲人咧放住风咧，上盘可期啊，系咩咧？就深水埗啊嘛。 嗯， 因为深水埗咯，今日 都人数都唔少啊，嗬。 系啊，佢哋话咧，佢哋嗰个黄金商场管理处咧，已经要求啲商户咧话咧，即系要尽快清走佢哋啲贵重物品啦。咁可能大家都预计可能会有一啲。即系呢啲事情会发生啦，真系唔知佢而家开边一度。咁但系咧，如果我哋而家我哋会唔会咧可以都望到个往迹咧，成个人都安心咗啲咧？ 即系 效率高，快 系啦，同埋有数得计，系即系将会即系，喂，杀到你啦！我哋应该要点准备咁样？ 系啊，同埋即系又唔系拖好耐啫，你永远都可以有 一晚啫嘛， 翻工时间噶嘛，不过唔知系咪区区都可以做到嘅啫。 哦 ，OK， 系佢都系睇下嗰个社区究竟系大定细少。 系、真系阿程振鹏作为管理层咧，你使唔使要求我哋啲员工咧，而家填一个即系申报居住区域突袭封区危险指数俾你睇啊？ 你哋啊，個個啊，啲屋企啊，有幾頭住家嗰啲，有邊一個我唔知啊？就係你哋冇乜嘅。 系咯，唔系咯，你又有三四头啊！你真系， 我哋来来去都系嗰度，系 啊， 唔喺度，大家去过晒。 咁所以咧，如果系即系作为嗰啲嘅雇主啊，或者系啲老板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就一定会系好体谅嘅。即系如果发现哦。 佢點解冇翻工啊？哦，原來因為佢住嗰個區就係啱啱而家係受限制嘅，唔出入得嘅，咁所以佢咪翻唔到嚟咯，咁樣咁我會理解咯，係咪？ 仲有一樣，仲有一樣，大家咧喺琴日呢個逼街事件裏邊咧，我哋亦都要學識多一樣嘢咧。嗱，問一問兩位啦，假設你隨身有冇任何嘢可以證明你？ 田振鹏 就是住在清水湾豪宅的你桂花田有没有任何证明是啊有没有任何证明 我有那个 是啊 屋苑的住户证。 住户证啊都得住户证可以住户证可以。 因为我没有身份证明的。 是啦、啊、因为这个真的见到很大分别昨天就有些街坊呢他差不多五六点放工要回家啦咁、啊、封了嘛。 是啊 咁于是 乎。你有什么证明你是在这里住啊 是啦、啊、咁当时呢即是警察人员呢就跟他说喂现在这里变成封锁区域啦、非住户不得进入。 是啊是啊 他说除非呢两样的一有家人接你。 是 啊。啊这个是我妈来的你不要入去啦。第二呢就是你有住址证明告诉人听你是住在里面的。 哦我哋系咪要每人咧拿住封银行信啊，又或者系一啲水电煤嘅单咧喺个身度咧？ 有冇良民证啊？ 系啦，喂，唔系呢个真系得意啊，因为琴日唔 系要、啊、真系 系啦，唔系话想做刁民，唔系话咧特登出难题，而系佢既然问得你攞住址证明咧，琴日网上面好多人咧就即刻喺度纷纷献计喺度谂。咁我哋有啲咩方法呢除非隨身代定一張啦。 係啊。 如果唔係霎 嗰啲水費電費單啊。 喂咁梗係要啦呢、這個更加要喎、啊。 如果 唔係上網單都得要嘅。霎 時之間其實有咩地方可以即刻證明到你就係住喺嗰處 嘅呢如果呢如果而家我突然間返阿公我做大廈封咗嘅話呢、啊、我係返唔到去嘅。因为 屋企有冇人接你啊？ 有 姐姐咪接你咯， 姐姐接我。 系啦， 终于姐姐要接放学啊！ 系啦，但如果大家嚟时啊，嗰日 唔系个 嗰日系礼拜日嚟嘅，姐姐出咗去，喂，我喺度跳舞咁样，边个屋企接你？ 咁算啦， 冇人可以接你。 快晚咯， 你好想添啦，真系。 咪咯，我要消费下咯，出去。 即系有你， 九龙塘咁近系咪？ 排出街瞓啊！ 系啊系 啊， 九龙塘咁近系嘛？ 系唔系？即系我哋仲有冇咧？琴日有啲网民喺度问噶。就話會唔會有啲 apps 咧可以證明到自己可能住喺嗰度咧？譬如會唔會你有申請過啲乜嘢嘅會員卡啊？ 如果你有咧試過嗰啲叫做外賣咧，外賣嘅時候咧人哋咪會送去你屋企嘅 咧？ 有啊，係喎，我入咗我個屋企噶嘛，嗰個叫 home 嗰個地址。可唔可以證明到咧、 哦？所以咪係咯，嗱，即係譬如嗱，一次唔證明嘅，可能你喺朋友屋企訂嘅啫。咁你起碼有兩次或者以上咧，咁就證明喎，係咯，你成日訂喎，咁你同埋你屋企咯。 又或者咧，有啲人就話，而家你開好多唔同嗰啲電子帳單咧， 支付系統啊， 係啦，支付系統啊，電子帳單，甚至乎咧，可能你有上網訂個貨嗰只咧，就頭先講咧， 係咯， 究竟嗰啲可唔可以都 show 出嚟？ 可以。 阿 Sir， 你睇下我呢个系淘宝送货地址嚟噶，你望下，跟住阿 Sir 就话望一望先，喂，点解全部都系嗰啲 Mary 啊、John 啊，你都系呢啲公仔嚟噶？ 阿 Sir 啲系意外嘢，你唔好答我，唔会答你。 有 Peter， 系啦，仲有 Peter 放唱碟嚟 嘅。系啊，喂，咁所以嗱，呢个即系你当讲笑咁讲咧，可能你真系需要噶，真系噶，你由。今日开始咧，你真系要谂定啊！ 执定一张 啊！ 水电煤， 你一系就屋企有人，如果唔系你就要自己影低一张。 即系如果你系一个人住嘅，咁你就真系要拿住一扎添啊！ 我嗰阵时啊，接我仔放学咧，即系佢幼稚园系家长证咧。譬如兴趣班都系噶，佢有张接放学证噶嘛。如果你唔带张实物咧，你就影相啦。咁我试过咧，又两样都冇带。你知我谂到最尽咧，我死啦，两样都冇带。一路排队嘅时候，我抄定啲咩？我抄我同我仔嘅合照咯， 证明已知证明嗰个细路系你嘅， 即系我谂住去到山穷， 带埋你个仔个出世字 系啦，唔系我谂住山穷水尽咧，如果佢点都唔信我咧，觉得我一表人才，冇理由有咁大个仔咧，我唯有同佢讲，唔系你望下你咧喺度啊， 饼一样 ， 你望下其他都唔似啊，老师 系啊，喂，所以嗱，大家真系啦，你有住豪宅嘅有住宅证，但如果你话普通唐楼啊，一啲普通屋邨你冇住户证嗰啲咧，你可能真系要谂定攞张送货单出嚟。都要望一望啦 嚇，使用翻我的名字是 你再證明你是你自己啊！ 哦、 但会不会家人嚟接你的时候咧，佢会你证明？你点证明呢个屋企人是你屋企人啊？ 系啊， 系啦，唔系佢真系你家人嚟噶，你间呢个你间，佢系你家人嚟噶嘛？ 相信他的心里真坦白，人 怕，请你今晚绝无不计划，为何踏入这世界，到了最后却费解，想起舞尽沉落，想高兴请高歌，火烫火烫火烫的心窝，不理不理不理如何，今晚今晚今晚再高歌，全人类尽举起手拍和 ，baby baby baby oh baby， 请你请你请你唱和 ，lady lady lady oh lady， 全人类光灯影中工作， 太极啊！全人类高歌啊！咁啊，高歌啲咩咧？而家我谂全人类最高歌就系、是、诶、，Come on everybody， vaccine， vaccine。咁样系咪好型啊？如果你话而家开个夜店咧、 啊， 改个名叫做 vaccine 咧，疫苗疫苗 vaccine vaccine， 哇，好型啊！真系。喂，咁但系你话等疫苗咧就耐啲啦，即系可能你仲要知道用边款啦。而家我哋都唔知道究竟贴身未明。咁如果咧，如果吓、啊、有一啲医学嘅团队咧，话俾你听咧，嗱、疫苗就未等到啦，但第二啲嘢咧，可以帮助你咧，话抑制呢一个新冠病毒嘅，食落口嘅、哦，要唔要？试唔试？ 药物嚟噶？ 唔系药物，食物。 食物即系话 增强抵抗力咁样啊？ 嗱，佢唔系讲增强抵抗力咁简单、哦，我哋都知道啦。而家咧，你打开报纸或者去嗰啲、健康产品咧。佢就连啊，即系一片维他命 C 啊，佢都要前面加两个字，抵咩预防啊，咩增强抵抗力 啊，疫情之啊，佢全部都系楞下楞下咧。其实严格嚟讲，佢同个疫情冇直接关系噶嘛， 啊、 即系叫你食多片维他命 C 咁样。 咁当然啦，你有抵抗力嘅时候咧，你健康自然好啦、啊，自然好嘅时候，你就会可以抵挡住嗰啲疫情噶嘛。 其实都系唔关事噶嘛、 啊， 因为你见啲运动员咧，个个胸肌大个啰柚咧，佢、抵抗力好强啦，佢、都会中噶嘛。但佢而家呢只唔係咧，唔係打擦邊球喎，即係唔係話咧啊？你即係飲多杯汽水啊？點樣幫助你身體健康？佢咧聲稱咧，佢話係可以咧抑制呢一個新冠病毒喎。 抑制佢啊？ 係啊，嗱，佢個效能係點樣咧？佢話新冠病毒咧，佢裏邊有一啲化學成分咧，如果俾呢種食物啊嘅物質入咗去之後咧、就會俾佢咧擦掉。 俾佢扫走咗。 即系就算入咗嚟之后，佢都会赶走，即系可能排便排走咗佢咁。 系啊，哇！即系讲到咁夸张啦。嗱，咁你究竟又想唔想试下咧？想唔想听下咧？ 咁系咪西妹嗰啲 friend 啊？ 嗱，佢系咁样嘅。中国医药大学嘅研究团队。系啦，其实我唔系好知呢个单位系咩地方嚟噶，一间再检查一下，因为咧佢 sell 出嚟嗰样嘢咧就比较人畜无害咧，我觉得就算睇唔灵强咧，你试咗 都冇坏， 冇坏嘅嗱。咁佢包括啲咩咧？嗱，听个名好巴闭啦，中国医药大学嘅研究团队发现啦， 系 佢话某啲食物里边系含有单宁酸嘅成分嘅， 听过喎，单宁酸 听过啦，系咪先吓？咁然后佢就话啦。呢种单宁酸嘅成分咧，能够用嚟预防同埋抵抗新冠病毒。咁大家就即刻问啦，咩食物有单宁酸啊？佢话水果。 哦，系啊系啊，水果有好多单宁酸噶。 系啊，但系即系未讲内容咧，你突然间跌一跌，好似话啊，原来食个生果已经搞掂。 食下游戏咧。 系啦，咁唔系喎，佢话有咩咧？ 柠檬水。 因为佢话咧呢一个单宁酸咧，原来呢单宁酸可以预防啦，抵抗呢个新冠病毒啦，仲话咧因为佢里边咧。含有呢、這、一个新冠病毒里面有一个化学物质咧，叫做酶啊。咁佢话咧，如果你有呢个单宁酸咧，可以拆走呢个酶啊。咁、 哦、 究竟有啲咩食物系有呢佢就话啦，香蕉啦，呢一、這个橙啦，菩提子啦，同埋咧即系饮酒嗰啲唔知咩高粱米咧，都有呢个单宁酸噶，特别系饮红酒啊。 咦，咁食得两条咯，嗰条蕉。 我哋如果将红酒捞埋香蕉，再捞埋个菩提子，仲唔屙呢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专页表示，在油麻地指明受限区域内，大约330名居民昨晚7点至到午夜12点接受检测。朝早6点，大致确定检测结果之后，限制亦都结束。居民可以翻工或者如常外出，整个过程用了11小时，行动之中找到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林郑月娥说，今次行动采用了抗原和核酸的双轨检测，加快识别感染人士送院隔离，强调不能够小看任何一个感染源头。他提到，总结过去周末佐敦受限区域强制检测经验，行动保密，范围聚焦，同时间压缩，成为行动目标。事隔一日，对碧街受限区域的强检行动达标感到高兴。他又说，下一个目标是怎样用好抗疫工具，走在社区出现感染之前，并且逐步达至清零。油麻地碧街和东安街指明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结束，朝早近6点解封，当局发现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油尖旺区议员李伟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昨日的行动仍然有改善之处，因为当局昨晚要求三座大厦的居民一同到楼下排队检测。有居民担心各座大厦的人一同排队会有传播风险。他又说，据他估计，三座大厦大约有500至600人居住，但是昨晚只是有大约330名居民接受检测。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同一个节目表示，相信当局这种突袭式行动主要是针对一些可能有高风险、确诊数字有可能出现雪球效应的旧楼进行，务求尽快找出隐性患者。政府扩大指定区域强制检测工作，扩大佐敦指定区域，又在红磡以及油麻地、旺角划出两个新指定区域。九龙城区议员任国栋表示，区内居民担心会被列为受限区域。他说，有居民对于过去周末佐敦受限区域的行动感觉不舒服，认为行动令人无法上班。有些人希望回家，但是受阻，商户亦都不获赔偿。任国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 紅磡區內的舊樓衛生情況的確不理想，過往亦都出現污水渠和糞渠錯駁的情況，但是過去一星期區內的確診數字已經有下跌趨勢，認為現時已經過了劃為指定區域的最佳時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27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1,12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7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94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9.5，升1蚊；美团369.2，跌9.6；中国海洋石油8.02元，系升0.41；阿里巴巴259.8，升6.4；港交所516.5，升3.5；比亚迪股份251.8，跌9.6；中教控股16.44，跌1.64；吉利汽车31.95，跌1.45；中芯国际29.85，跌3毫；保利协鑫能源2.58，跌7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72，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1，人民幣6.463，英磅對美元1.373，歐元對美元1.216，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23。日經平均指數報28,596點，升49點。港金現價報17,09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5.77美元，卖出1,84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就系新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南围上斜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新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南围上斜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近住爱都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坚尼地道对出。咁喺九龙啦，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常怡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爆水管方面咧，九龙塘嘅桂丽路因为爆水管，桂丽路去桃园街方向近住达之路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揸车嘅朋友咧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啦，中环嘅士丹顿街咧亦都爆水管，士丹顿街介乎奥比利街同埋嘉咸街之间咧，全线亦都系封闭，揸车嘅朋友咧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赤鱲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平时得闲嘅时候有咩消遣呢？ 我系 Johannes， 我系印尼人，我中意去香港嘅图书馆，因为资料好在处，同埋好干净。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za、思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头先豪仔介绍咧，话而家全人类高歌咧，可能个个都话 Everybody come on， I want vaccine， vaccine 嗱，咁啊，可能你以为我讲笑啦，系咪先？边会有咁疯狂啊？而家喂。真噶，你唔要啫，大把人想要噶，仲要咩人想要啊？有钱人想要啊！加拿大咧有个新闻咧系咁讲嘅，佢哋咧当地嘅一个博彩公司咧里边嘅前 CEO 啦，同埋咧佢一个即系做演员嘅太太，咁啊听到个身份都知道啦，即系吓非富则贵啦，绝对系嗰啲中上产人士啊，人生胜利组嚟嘅。咁最近佢哋同呢个疫苗呢就发生咗一啲新闻喎，咩嚟嘅呢？就话说佢哋呢就去到呢加拿大一个地方呢就接种疫苗，结果呢就俾人打返转头。可能你话啦，喂，点解佢排队接种疫苗要俾人抨扯呢？个问题就係、是、人哋排緊嗰条队呢就同佢无关嘅。係咩队呀？原住民队吓。原来加拿大咧，佢哋就最近咧都有疫苗啦，咁佢哋都有啲优先次序嘅。佢哋咧嘅就先咧为咗佢哋嘅原住民啊，佢哋去到咧当地嘅一个育空区，一个叫荷里溪嘅地方咧，唔系荷里兽啊，荷里溪。咁啊嗰笪地方咧就住咗100个人咁上下嘅啫，好少人嘅，真系名副其实嘅少区嚟嘅。咁啊嗰度咧原来就系有佢哋嘅原住民啊，白河第一民族嘅原住民咧，就专门帮里边啲长者咧就接种疫苗嘅。头先嗰度有三四个名词，就算你唔明啊，我谂你都好清楚知道。喂，你身为嗰个加拿大博彩公司嘅 CEO 同埋嗰个演员，你应该就唔属于嗰度嘅原住民啦，亦都唔算系嗰度原住民嘅长者啦，系咪？咁点解你会喺嗰度打针嘅咧？原来咧，佢两公婆啊插队啊打针啊，佢哋咧去到当地一间流动诊所咧，就声称咧，我哋系嗰度咧嗰个原住民区咧都有啲旅游观光设施有酒店嘅。佢话我哋呢系嗰度个酒店员工嚟噶，我哋而家要求咧去嗰度注射疫苗。咁啊，啲人又唔识佢哋啦，就俾佢上咗车。咁啊，当架车咧真系去到嗰个原住民社区嘅时候咧，先至收到咧另外一啲酒店嘅电话，就话喂唔系喂，嗰两个白撞噶，佢哋唔系原住民嚟噶。亦都唔系我哋酒店嘅员工嚟嘅，快啲拉咗佢！咁咧，佢哋知道咧事败啦，即系打唔到疫苗啦，就谂住搭飞机咧翻温哥华嘅时候咧，就被人截获咗啦。咁而家咧就梗系会面临监禁啦，因为点解咧？第一，讲大话呃人，离晒谱，你好人好者，你走去同啲原住民阿伯争嘢食，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是，喂，你喺温哥华，即系呢大城市嚟嘅。边个知道你有冇病啊？你如果中咗招嘅话咧，你入到嚟佢哋嗰啲原住民社区咧，嗰度就真系咧好脆弱啊！头先我都讲啦，嗰度住咗几多人话100人，而家帮嗰啲咩人打针啊？长者，你咁高危，走到入嚟人哋原住民社区嗰度咧，分分钟俾你一个害死佢哋成区嘅。嗱，呢个之前新闻都有卖噶，有一啲咧可能系嗰啲偏远地区啊，亚马逊嗰啲咧，佢话如果嗰度一爆发呢、這个即系新冠肺炎咧。可能会灭族灭村㗎，阴公。嗱，咁你见到呢單新聞呢，我諗你好容易理解到就係第一 而家大家真係好想打疫苗，所以咧，如果未輪到自己咧，都會見縫插針啊！邊條快隊咧？佢以為嗰度係 fast pass 咧，佢走咗去排隊。第二，有錢人咧，真係佢哋諗嘅方法咧，亦都係會與別不同多啲嘅，連假扮咧，酒店員工都諗得出。你记唔记得嗰阵时铁达尼号咧都有咁嘅新闻嘅？当日嘅铁达尼号啊，就话即系有限嘅救生艇啦，都系俾老弱妇孺优先噶嘛。就话试过有啲人咧就假扮自己系女人啦，又扮自己咩大肚婆咧，务求就攞到嗰个一直嘅救生艇嘅位置。哦，你会发觉历史啊冇改变嘅，以前就争救生艇，而家咧就争疫苗。咁如果有钱人都争唔到疫苗，可能你都会谂下普通人咁打啲乜嘢咧吓？咁你话我呢条 channel 咧介绍你睇咩咧？真系想介绍你睇下，就系可能你唔知道加拿大原来都有原住民嘅。你可能以为美国只有印第安人啦，咁加拿大嘅原住民佢哋住喺咩地方嘅咧？佢哋嗰条村究竟系有啲咩嘅风景可以睇到嘅咧？咁啊呢条片咧就系网上有一个叫温城热艺啊，即系有啲人系移民咗去温哥华啦，同埋加拿大嗰度一带嘅地方啦。佢系介绍咗一条片就叫做加拿大原住民嘅村落系点样嘅。咁啊，想带你睇一睇。咁啊，原住民喺英文嘅世界里边咧，就叫做 First Nation 啊。咁啊，系啊，佢哋系第一个嚟到呢笪地方嘅人，但系佢哋而家住嘅地方仲系咪第一咧？自己望一望条片，我谂你心中有数，唔好同人抢啊！你自己系有钱人嚟嘅。呢条片咧，我会俾三个咧好勤力嘅工人个样俾佢睇啊。哦，如果程振鹏去打疫苗咧，佢几条队都排得噶嗱，长者佢年纪又挨到过去。如果话要扮小童优先嘅，佢又呃到下人。如果咁计嘅话，边条队你都打到嘅？阿老细，你又系有钱人，会唔会可以顺便整翻一两剂疫苗，等我哋旁下身咧吓？ 咁都俾你諗到啊吓，咁呢疫苗嘅嘢梗係大家都有需要㗎嘛，唔係淨係我或者我身边啲好帮手啊，我唔会咁样立埋啦。我相信人人都会有份打嘅，如果你要打嘅话吓、啊、好。咁啊，唔讲疫苗啦，讲下啲动物啦。今朝早咧，彭仔咧，即系睇呢个报章嘅时候咧，都见到咧有一个标题咧，都几得意。嗱，呢一个嘅警队啦，有呢一个嘅警察啦，又或者咧，我哋仲有警犬啦，警队入边系嘛？警甲啊，咩警甲啊？白甲嗰个甲。警甲退役喎，啊睇到有一个新聞咁讲，咁再细睇咧，先发觉，喂原来咧，我哋嘅警队咧，即系喺上个世纪70年代嘅时候咧，真系咧有养白甲嘅、哦，养嚟做咩咧？系做信甲嘅、哦。嗱、这个、呢个咧主要就系睇到咧报章咧喺度介绍翻有关于咧警方咧就想系推动翻咧，即系我哋嘅社区啊、市民大众啊，对于咧一啲动物权益嘅守护。咁啊，当中咧就有讲埋咧啊，原来我哋嘅警队咧唔单止咧系有警犬啦、啊，呢种嘅动物啦、啊，甚至乎有警甲嘅。啊，嗰阵时系究竟发生啲乜嘢事要有警甲咧？咁啊，因为都系要飞甲传书啦，嚟到帮助通讯啦。咁又喺70年代嘅时候，边有而家咁发达啦、啊？系嘛？你话80年代都系咪80年代有科技？嗰啲啊，90年代有大哥大嗰啲嘅電話啦，咁啊，但系70年代嘅時候，哦，原來咧都需要咧靠呢啲嘅飛鴿傳輸嘅傳統嘅技術嚟到去通信，咁又真係幾得意下，咁啊，究竟有冇一啲嘅圖片啊，或者係短片可以睇得到喺以往嘅呢、這個警隊入面咧，佢哋係點樣去運用呢一啲嘅信鴿嘅咧？如果要睇呢個短片咧，咁啊既然是讲到话是警甲啦，会不会警察那里有一看啊？诶，冇错，今朝早呢可以呢就看这个 channel 香港警察，他们的 channel 入面呢就有一条短片呢，就叫警讯精选警队档案之部门金色水警通讯，咁呢个就是他的标题啦。咁入面呢其实呢是主要是讲呢以前呢到现在呢水警佢哋喺通讯设备上面呢点样演变。所以一开始呢嗰条片呢已经系话俾大家听呢， 真係啊，水警呢過去嘅日子呢係有信鴿㗎，而呢啲嘅信鴿呢佢哋喺邊一度養嘅呢，就係喺呢個尖沙咀嘅舊水警總部嗰處。咁仲有一啲阿 Sir 呢就講返呢舊市啦，即係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嘅時候呢、水警呢佢哋如果係要出勤呢，首先出勤之前呢，佢哋就會喺呢一個嘅水警總部嗰度呢，你攞返一兩隻，捉返一兩隻信鴿先，就帶喺身邊。咁佢哋呢譬如去到呢一個嘅喺海面嗰度嚟到去執勤嘅時候呢，如果有訊息啊，有一啲消息要係報告返俾呢個總部知呢，就會靠呢一隻嘅信鴿呢就寫個字條，然之後呢綁喺信鴿嘅腳嗰度呢，就等佢飛返去總部嚟到去通風報信咁樣嘅。啊，真係有趣。咁而喺呢個短片入面呢，仲可以見到呢，原來以前呢嗰啲嘅白鴿佢哋喺點樣去睡覺啊，或者佢哋啲食物飼料啊嗰啲放邊嘅呢，喺呢一個嘅短片入面就見到呢，當其時呢個尖沙咀舊水警總部呢，佢嘅外牆啊就係、是、掛咗有好多個呢嗰啲嘅白鴿籠啦。佢嘅白鴿籠係點樣嘅呢？個外形呢就好似呢一間尖頂嘅木屋咁，咁入面就分四層咁樣，每層呢有幾格咁樣，就俾啲白鴿呢喺嗰度休息啊，或者係啄啲食物啊咁啦，都真係幾得意呀。啊，原來呢即係睇返以前一啲嘅短片先知啊，水警佢哋呢係用咁樣嘅方式嚟到去捕鳥啊。啊，警隊唔單止有警犬，仲有警鴿，咁得意。咁我彭仔就俾四個揞住個嘴偷笑嘅 emoji 佢呢。哎，如果呢這個水警呢喺過去嘅日子呢早啲識得啊桂花田呢，咁應該呢可以再多一個幫手啦。佢咁大聲呢，淨喊一聲應該就維港兩岸都可以聽得到嘅。再唔係呢就俾支咪佢啦，佢而家好醒㗎啦桂花田。 啊，原来啊，大嗌就可以做到啊，咁 OK， 我可以去兼职话吓。嗱，生活压力咧大咧，衍生好多问题嘅，尤其系咧吓瞓觉啊，除咗咧瞓得唔好啊，你啊夜晚可能会发开口梦啦，甚至乎会梦游啊，有冇试过梦游啊？嗱，喺英国咧有个女人咧，佢间唔中咧就会梦游嘅。由于佢每次梦游咧，佢都会做一啲好搞笑嘅行为啊，例如佢会行去屋企门口外边嘅草地，咁做咩咧？佢就会攞啲啤酒啊、小食啊出嚟咧，好似派发俾一啲人，好似招呼紧开 party 嘅人咁样啦。嗱，有一次咧就话住酒店嘅时候咧，我半夜唔知做乜鬼，佢只着住条底裤仔咧，就喺条走廊嗰度周围走啊。佢老公咧就唔担心佢之余咧，仲见到个老婆啊，你每次咧梦游咧都咁鬼搞笑嘅，于是就喺屋企咧各个地方咧就安装咗呢个闭路电视，影低佢老婆咧搞笑梦游片啦，跟住剪辑埋之后咧仲放埋上网。同人哋分享，嗱睇片咧就好似好搞笑咁，系因为见到个人咧，呆一呆下，唔知做咩咧，做一啲好平时唔做嘅行为啦。但系如果真系咧有梦游嘅人啊，就唔可以咧咁轻松啦。啊，尤其是同住嘅屋企人啦，又或者嗰啲伴侣啊，更加要留意啊，因为有人试过喺梦游里面杀人啦，同埋咧意外身亡噶，系啊，唔系讲笑，真系。香港心理卫生会啊，麦医生咧就喺佢哋嘅网上面咧都话啦，大部分咧嘅梦游嘅人咧系啊唔会离开嗰张床嘅，多数咧都会近起身嘅时候咧就会做同一个动作，譬如左拧右拧啊，吓伸下手啊咁样。如果落床嘅话咧，嗰个人咧会擘大眼啦，但系咧佢就唔会讲嘢，亦都唔会应你咧，亦都唔会望到人嘅。自己喺屋企行来行去嘅啫，之后就会翻上床瞓噶啦。第二朝起身咧，系唔会记得琴晚自己做过啲乜嘢嘅。但系咧，就有啲咧会离开张床嘅话咧吓，甚至乎会离开屋企噶。咁啊，有精神科医生咧就话啦，如果有小朋友咧系梦游嘅话咧，各位家长啊，记得啊，唔好叫醒佢哋啊，因为咧咁样会令到小朋友咧会感到更加惊恐啊，会吓亲佢哋啊。咁啊，多啲留意咧佢哋嘅梦游嘅时间啦。为安全起见咧，就系最好咧喺佢张床咧加安呢个你嘅围栏啦。咁啊，围住喺床。旁边咁啊，如果次数几次嘅次数都系咁上下时间嘅咧，家长可以做啲咩咧？早15分钟 叫佢哋起身，咁叫佢 Vivi 又好，饮啖水都好啦。咁希望咧佢醒一醒之后咧，咁继续一瞓，瞓到大天光啊咁样啦。今日咧分享啊 VS Media Taiwan Channel 啊，咁咧佢嘅题目就系讲紧男友。半夜梦游乱房，系啦，真系乱咁喐。老妈跟女友喺旁拍，超好笑。咁点解咩超好笑嘅梦游咁样？原来个 KOL 咧走去整蛊啊，整蛊佢女朋友喺度扮梦游。点知女朋友咧担心到咧叫埋佢男朋友个妈，其实喂听佢发生咩事啊？好惊，我担心啊。咁啊点知咧个？KOL 咧越扮咧就越似，令到佢阿妈咧同埋个女朋友咧不知所措。最后咧佢咧系直情咧扮到瞓低咗喺厨房里面嘅。究竟结果系点咧？其实都几搞笑嘅。咁我会俾三个哈哈笑笑到喊嘅emoji 俾呢条片咧。系佢系整蛊佢女朋友，但希望如果真实有梦游嘅朋友咧，叫你屋企人多加注意，留意下你哋嘅情况啊！ 增值好快乐， 我是快乐的好健康，我们天天也喜乐唱，我们在哼唱，我们在声唱，我们是春天的地方。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Crazy Lion， 早晨啊 ，Crazy Lion 同埋秀恩琪， 早晨啊，秀恩琪，仲有个位喺屋企嘅同学仔， 系啊，大家好啊，我想话咧喺呢个冬天咧，妈妈咧有冇煲汤水俾你哋饮啊？ 有啊，桂花田妈妈有煲汤水俾我哋饮啊， 系啊， 人哋个妈妈都有煲啊， 系啊， 系啊，系。 我咪话桂花田个妈妈咯， 我见到咧，我阿婆咧，系啊，我阿婆咧呢排咧煲嗰啲嗰啲汤咧，有啲一条条嗰啲咧。 哦，你甩头发？ 唔系啊，你可唔可以咁样讲个？ 一条条。 系啊，咁咧，我问佢叫咩啊？佢话咧系叫虫草花。 虫草花。 咁跟住咧，我就话咁佢有冇我听到有啲系叫冬虫草噶，有冇啊？ 好贵噶喎。 系啊。 两样嘢嚟噶，红虫草花同埋冬虫草。 我阿婆都有煲冬虫草俾我妈饮噶， 啊、 我咧就系食嗰个咯咁样。 但点解你话妈煲嗰啲汤冇冬虫草俾我哋嘅？ 系咩？ 得虫草花嘅， 悭啲啊， 系啊， 悭好多啊， 好贵噶。好，所以咧，我就问下啦，冬虫草咧系点样保存佢？因为真系咧、哦，我见到有几千蚊咧，即系一叮。滴咁多啫， 系咪揾个密实樽啊？ 揾个玻璃樽装住佢系咪啊？ 你哋好叻啊！ 系啊，攞个玻璃樽啦，但系净系玻璃樽咧系唔够噶， 要冚盖， 仲要咁，梗系要冚盖啦。咁咧仲要加啲嘢咧，一齐放入去咧，先至可以防潮噶、哦。我俾四样嘢你拣。 哎唔系唔使噶，我买一包薯片咧，入边都有一包噶，可唔可以掉落去啊？ 系咯，系咩嚟噶？你讲 啊？唔系嗰啲防潮包啊，系讲紧咧嗱，你有四人里面有两人可以同佢一齐放噶，有牡丹皮啦，有果皮啦，有花椒，有八角啦，你识唔识佢哋啊？ 我未听过牡丹皮喎、 啊。系牡丹皮系咩嚟？ 系咯， 系啊，系咪一个中药嚟噶？ 都未听过。 系啊，嗱咁。 花就听过， 哈哈！咁我想问你，知唔知四人里面啊，拣两样一齐放落去？ 牡丹皮啦， 哈哈，好叻啊 ，Christina 人，你估中咗 一 个啊！ 牡丹皮啊， 系咯， 仲有一样咧， 仲有 有果皮同花椒八个，哇，你好叻啊 ！Christina 人同埋寿安茄都好叻哦， 花椒啊， 花椒同埋牡丹皮啦，一齐放埋落去， 佢哋加埋就椒皮咯。 哇，好正啊！ 咁咧就可以一齐放咧，一摆就可以摆半年噶啦。 有咩嗰、那个功效噶？嗰啲八角啊，花椒。 咪防潮咯，都、啊 哦、可以防到潮。 系啊， 咁、好大味喎、 啊。系咯、 都会系嘅，不过你要包住佢先，再加埋佢放咯。咁如果你想放耐啲咧，就好似头先咧 ，Chris 咧人讲咧，就攞啲防潮包啊、干燥剂咧一齐摆落去都可以噶。但如果佢真系湿咗啦，咁点算啊？ 即刻食咗佢， 我哋咪带掉晒佢好多噶喎！ 即刻食咗佢咯， 系啊，系啊，哎呀， 可以啊 ，Christina 人好叻啊！咁、 哦、 我哋先先咧就会攞去太阳伯伯嗰度晒晒佢咧，咁、可以咧令翻佢干咯。 我可唔可以当薯条咁一次过食晒啊？而家 吓食晒我哋好贵噶。 我话会同国会议员、业界以及盟友协商。评估对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最有利的做法。有共和党参议员批评雷蒙多拒绝承诺继续将华为列入黑名单，指华为仍然是中共的技术傀儡，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99点，升8点，总成交金额1,32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80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9.5，升1蚊；美团367.4，跌11.2。中国海洋石油8.01，升4.1；阿里巴巴259.8，齐升6.4；港交所513.5，升5毫；比亚迪股份252.8，跌8.4；吉利汽车32.2，跌1.2；小米集团30蚊，跌4毫；宗教控股16.2，跌1.86；中芯国际30.1，跌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2，英镑10.649，瑞士法郎8.745，澳元5.999，加元6.097，新西兰元5.606，欧元9.427。每百日元对港元7.4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48。日经平均指数报28,596点，升49点。港金现价报17,09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37美元，卖出184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翻到嚟新聞之后嘅风骚快活啦，十一点之后呢一个时段先报一报天气先。 系啊，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吓。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电话里面有阿程振鹏。今日星期三，我们的咧系啦，就有啊诶， 顶翻嚟 系啊，系啲咩？ 我们的民间赌博玩意 系啊，博彩啊，民间嘅赌博啊，都博大精深噶，你唔好讲咁多，真系。 系啊， 我哋会介绍其中一款系咩游戏啊？ 嗰、那个事源个起源咧，就会系由天狗开始。 哇，天狗 即系柴狗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可能有好多人咧闻所未闻啦，就我天狗唔系话天狗识都未听 过。 见过未玩过，未玩过已经系。 见过但未玩过。 系啊，已经完全系唔识噶啦。不过我哋知道咧，原来而家我哋好多民间俗语咧，都系同天狗咧嗰个玩法咧，嗰啲规矩有关嘅，真系。 所以眼在长讲， 系啦、 啊，听众朋友可以将佢哋认识嘅一啲民间嘅一啲玩意都同我哋分享啦，喺面书嗰度 系啊，即系玩啲咩啦，同埋佢点样玩法啦，同埋有冇啲已经系冇咗嘅咧咁样吓。 冇错，喂，不过咧，如果你 十五壶嗰啲系嘛， 十五壶同嗰啲纸麻雀系咪一样噶？ 系即系嗰啲 friend 啦， 系咪十五壶嚟噶？ 邪钉， 好似 即系呢啲俗语啊，真系唔知道、 啊。好似你嗰啲咩叫 即系其中一种花式喺里边系嘛？ 即系啊，即系同花笋嗰啲 friend 唔知 咁、啊、样噶系、啊。 我就知道起钉一定系你输完钱之后问人借钱就出事啦咁样。 O、okay, K， 欢迎大家喺我哋嘅面书入面留言啦，识、玩啲咩啦，同埋点样玩法啦？仲有啲咩系已经冇咗咯？好似 冇错， 补一句啊， 系 唔系叫你走去赌啊？ 系，当 然啦，我哋分享下 啫，系啊，有呢啲游戏 嘅，系啦、啊，喂，咁但系咧，如果你话我哋一间搭伴之后咧，会有呢、這、一个即系旧香港嘅呢啲博彩玩意咧， 系， 其实由而家开始啊，我哋已经进入咗呢一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成日都话香港开埠以嚟咧、 啊， 譬如话哇，你呢单都算系香港开埠以嚟嘅奇案啊！真系，哇！你试下听下攞跑啊，开埠以嚟未笑咁大单新闻啊！ 成日都讲开埠啊！ 究竟咩嚟嘅咧？呢、這个开埠同埋系啦，香港开埠究竟开咗几耐？ 我哋嘅港口俾人啊！ 系啦。原来咧，我哋成日都话开埠以嚟咧、即系都算系话，即系开放咗我哋呢一个地方， 啊、 我系嚟俾人哋登陆做生意咧，咁啊，其实好似开咗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商埠咁样。咁、原来数下手指咧，原来已经有180年啦。 系啊、哦，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盛大嘅事啦、 啊，系 琴日1月26日啊，系香港开埠180周年啊。 系啊，亦即系话想当年啊，嘟嘟嘟嘟，1841年1月26日，当年咧英国皇家海军咧就喺港岛嘅水坑口，即系边度啊？即系今日大概上环一带嘅地方，佢就登陆啦。咁啊，历史上面咧就称之为咧香港开埠。 哦，咁唔怪之得冇纪念，唔系庆祝嘅 咁啦。因为开嘅人唔系自己人， 冇错冇错。 翻转头其实系有啲俾人侵略咁样。 系啊，咁佢话咧，如果1841年嘅时候咧，呢一个清朝咧，连洋务运动都未开始嘅，咁、所以咧真系都好早嘅时候咧，就已经有呢一个咧开埠嘅活动。咁啊嗱，你话官方真系唔会有啲咩大事 嘅 纪念啦， 都明嘅。 系啦，但系咧你话民间咧，特别系而家咧，即系好多人就面对紧即系香港有个大变局嘅时候咧，都好想了解一下啊。其实咧，我哋系点样一路行过嚟嘅咧？即系走到嚟 今天系咪180年咯？已经 系啦，走到嚟今天系几时嘅成立嘅咧？好多唔同嘅嘢咧。 我哋个祖先 系啊。嗱，我哋先嚟啲咧所谓嘅历史建筑物先。原来咧，我哋 炮上身 系啦，我哋丁新炮、丁新龙同埋丁新虎啊， 系啊， 我哋一齐系啦，我哋三个啱啱好啊。咁我哋先讲一啲咧，即系比较久远啲咧，譬如话，究竟啊，我哋咧嘅上海汇丰银行系几时成立嘅咧？ 哇！呢个咩问题嚟噶？ 系啊， 好难答噶喎，有冇贴士啊？ 系啊，哦，不如咁估 啊， 你觉得咧？你觉得？我哋嘅薄扶林水塘咧成立先啦，定系我哋上海汇丰银行成立先咧？ 咁、应该系 水为财，水为财，我将两个拉埋一齐，究竟边样成立先咧？ 狮子银行先， 我觉得银行先嘅， 系咪啊？ 因为起个水塘都要时间啊，系咪？ 开个银行，因为我哋要经商啊嘛。 佢都要经条大流出嚟。 我知，但系我哋都要经商咧。其实应该做生意嘅嘢咧，佢咪应该用银行行先，跟住先慢慢去发展。 好啦，答案系等等。 好惊啊！ 薄扶林水塘完成先嘅。 系啊， 系 啊。 冇错，1863年咧，香港第一个水塘啊，薄扶林水塘完工啦。而喺两年之后，1865年咧，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先至成立。 哦， 系啊，嗱，所以嗱，即系呢啲所谓历史题咧，就系好得意嘅吓。好啦，咁如果咧你话要再玩一啲唔同嘅题目嘅话咧，咁究竟当我哋香港开埠嘅时候咧，咁我哋成为即系头先讲1841年啊嘛。咁究竟有啲咩嘅人可以俾我哋参考一下咧？究竟嗰阵时内城点咧吓？好， 港督未噶？ 嗰阵时未有，未有咁快啦，啱啱开登陆啫嘛， 啱登陆 啫嘛，可能佢都仲系未有，即系咁快。 可能有将领咯， 系啦嗱， 就唔系，1843年系咩啊？哦，但系佢唔系1841先系嘛？ 1841年上咗岸先啫嘛， 系 啊， 两年后先。 好啦，请问你当时啊，美国嘅林肯吓几多岁？ 咩啊？几多岁？ 林肯仲未做总统啊？ 咁 林肯几多岁？ 系啊，1841年嘅时候， 咁咪仲年轻咧，应该 系啦， 16岁。 嗱，你一用呢啲历史人物做对比，你就知道几咁久远啦。 系啊，系啊。 佢话原来当香港开埠嘅时候咧，佢话咧美国咧先至系立国咧，啱啱65年，而林肯当时只系31岁啫。 哦，系 啦，哇！即系你 谂 下，好即系好梦幻啊！那个历史感咧，即系当香港啱啱即系经历呢个开埠嘅时候， 但系原来佢 嗰边嘅林肯，我哋而家每次系啦，未做，系啦，嗰阵时佢仲系做紧呢一个律师行嘅成员啦，仲未做众议院添咁样，哇！耐到一个咁嘅地步嗱，仲有你话如果咧呢个名咧，我哋觉得咧即系陌生啲嘅话，即系唔系陌生啊，即系话我都唔系好熟啫咁样， 系啊， 嗱咁啊有个中国人我哋好熟啦，李鸿章 系， 咁我哋印象中咧。李鸿章咧，佢一定系全部都系戴住顶官帽啦，长须一撇咁样啦。 系。 咁但系咧，呢一个香港开埠嘅时候咧，原来佢话李鸿章得17岁啫。 哦。 系啊，即系呢啲又系咧，令你觉得少年李鸿章啊！哇，我哋香港即系开埠个年代咧，即系来到去一个咁嘅地步。林肯都系31岁。 咁你谂 啲伟人都 系 好， 啲伟人仲系好年轻咋，真系。 但系讲系1841啦嘛。 系啊，冇错，真系耐啊，真系耐啊， 180周年之前。 好啦，咁咧有啲报纸咧就做咗一个咧叫做 Q&A 啊，系啦 Q&A， 我觉得咧都有趣嘅。佢话咧睇下你究竟咧觉得自己对香港有几咁熟啦咁样。好， 深唔深得过你头先出嗰啲题目？ 系咯，即系薄扶林水塘先啦，定系呢个 有选择？有选择题嘅，第一题，香港第一任嘅总督系边个？嗰阵时都唔叫港督，叫总督啊吓。 哦、 A 入佢有得拣个 ，A 义乐 ，B 庄士敦 ，C 布甸扎 ，D 麦理浩。 布甸扎， 布甸扎，嘟嘟嘟，好，肥妹仔要唔要补答？要唔要抢答？要唔要加答案？同唔同意？ 同意啊！ 同意，好啦，正确答案真系布甸扎，好嘢！哇，犀利喎！点解你会知嘅？ 系咪鸡条街老啲啊？嘛， 熟啲咯， 哦，熟啲。 唔系你好新啊，咪即系叫近啲啊嘛，我哋都认识，系咪先？ 系啊系啊， 当老花镜。 好啦， 好有讲嘅。 嗱呢条我哋知道香港好多街道咧，其实都系用港督个名嚟命名嘅。请问你入边一条街道，并非 not 不是，用港督嘅名嚟命名嘅，分别有 A 德富道、B 卢吉道、C 宝云道、D 卢压道。 A。 A 德富道系点解？德富系咩嚟嘅？ 德富系咩嚟？ 系咯。如果你话唔系港督，咁即系第二样啦，系嘛？好嘅，佢拣咗 A 先。好啦，肥妹仔，有德富、卢吉、宝云同埋卢压，边一个笨唔系笨唔系笨唔系港督？ 卢压啦。 卢压，咁卢压系咩嚟嘅？ 卢压系道啊，卢压道啊嘛。 哇，今次肥妹仔。啱咗喎，冇错啦。原来卢压咧系1925年至1929年期间咧驻港嘅英军司令嚟噶。 哦，即系佢唔系港督， 系啊。而德富咧系第十任总督啦，宝云系第九任总督啦，而卢吉咧系第14任总督嚟噶。 系，好熟悉啊！ 全部都啱嘅，真系。好啦，呢条，请问以下边一个名人咧曾经喺香港大学系真系 Hong Kong U 读过书嘅？ 唔使讲啊，孙中山， 好嘢，犀利， 系 OK， 呢个识答呢个。 好啦，咁请问你边一个国家元首曾经喺香港入狱？ 即系坐监。 坐监。 国家元首啊？ 系啦，喺香港坐监。 即系人哋嘅国家元首。 喺我哋香港坐监，冇错。 即系人哋嗰个地方嘛，我哋讲 嘅。系啦。唔系，有名拣嘅，全部听过嘅。A 孙中山 ，B 周恩来 C 胡志明 D 李光耀。 啊，咁啊，胡志明啊， 胡志明， 李光耀， 志明与春娇个 friend 系嘛？ 系啊系啊。 张中山唔系 唔会啦， 唔系元首啊， 唔系咯，系啊， 咩国父嚟噶喎，都系系咯。 总之唔会啦。 我跟啦，肥妹仔， 跟肥妹仔，冇错，诶，啱咗嘅。 哎，好叻啊！ 冇错啦，呢一个咧，即系越南共产党里边当时嘅头领人物啦。佢话咧，原来咧，佢曾经喺香港秘密成立呢个越南共产党，就俾法国政府通缉。后来咧，法国政府查出咗，哦，因为嗰阵时越南法国越南系法国殖民地啊嘛，咁所以咧，法国政府查出咗胡志明咧匿埋边啊，匿埋香港啊，跟住仲通风报信叫港英政府啊，咁啊真系拉佢， 系啦， 就将佢拉咗喺 嗰时就有呢啲， 哇，即系好似美国同加拿大有捉咗个慢慢州， 系啊，拉咗域多利监狱啊，咁样系啦，所以就系咁样嘅。 好，到我问， 好，到你问啦。 香港开埠咧，建立第一个嘅政府啊嘅坟场。系啦，系啦，坟场系啊，系边个地方？哦，有 A 上环，有 B 湾仔 ，C 跑马地 ，D 有扫管唔系啊，佢相信部啊，系系 上环， 上环，点解会觉得上环咧？因为上环佢有坟 场，因为佢哋外国人。是霸晒嗰啲山头去 围，我拣嗰个咩扫管咧？ 扫管铺啊， 扫管铺啊， 系 啦，因为啲名咁样唔吉利，可能应该都系叫佢扫走晒，叫你唔好搞。 即系我想话咧，四分之二啊，你哋答咗两个答案咧 都 错 啊，咁两个我哋问咩话？ 湾仔或者跑马地， 跑马地， 你连四分嘅机会都错 晒，我答湾仔， 系啊， 系咪啊？ 系啊，啱啊，你唔使估你都赢啊，因为呢个人。 喺嗰树啊， 系啊，咁因为咧，开埠初期咧，英国人咧系啦，即系由于咧唔适应香港啊，即系嗰个气候啊，咁啊感染呢疾病咧系死咗好多人嘅，咁系政府咧喺湾仔咧呢个星街咧同埋呢个圣佛兰士街咧兴建咗第一个嘅坟场，跟住后来咧就因为大家嚟试嘅供不应求啊，咁啊于是乎就喺跑马地嗰度再整个香港坟场。 O K， 喂嗱，摸呢条径啊， 系点啊？ 记唔记得喺中环半山扶手电梯， 系 有一笪地方叫做列拿士地台，有冇听过 ？O、okay, K， 好啊， 列拿士地台， 列拿士。 咁咧，佢英文咧就我都唔知点读好啦，即系叫 Rena Sala R E D N A X E L A， 即系咁夸张个串法系。请问你，佢本来嘅写法应该系咩名？ 咩叫本来嘅写法啊？ 原来佢呢个字咧系写错咗。 你讲列拿士系写错啊？ 佢呢个列拿士地台就中文啦，佢英文咧就系 R E D N A X E L A 啦。原来呢个英文名系写错咗嘅。 哦， 系写错咗嘅。嗱，你考下你嘅，你如果抄一次嘅话咧 ，R E D N A X E L A， 佢原本嘅英文咧系大家都识读嘅，仲要系认识嘅。唔系 ，Alexander， 我真系啊， 冇错， 哇，我错到 点解？点解你会译到呢个出嚟？ 唔系因为我有啲阅读障碍啦，系我阅读障碍咧，我觉得立落去都似 Alexander， 冇错， 真系啊， 原来咧话呢个真系你一百分， 错得咁 好嘢， 你知唔知点解咧？同埋咧解出嚟咧系合情合理嘅，佢话当时咧 转写系咪？ 其实本来就想叫咧 Alexander 嘅，即系 Alexander 嘅。他说呢，但是当呢即可能这个外国人写了这个名字出来的时候呢，他说当时的华人官员呢是习惯我们的书写呢是由右至左去书写的。 哦， 是啦，咁于是乎呢他就会将呢一个字呢就调返转呢，他说你要我用呢个洋名嚟做地名咁得啦，咁呢个地方咪就叫做 REDNAXELA。 阅读障碍，因为我一望就觉得似呢个字， 系啦，即系最咩 Alexander D E R 噶嘛，佢一由右至左写就变咗 R E D 咯，系啦， 咁佢译下嘅时候咧，可能佢就话，啲洋鬼子啲唔明点译噶你咁啊，列拿士地台啦。 如果 唔 应该叫 亚历山， 应该叫亚历山地台咁样咧，Terrace 咁样咧。原来 原来 咁样喎，真系 好笑啊！呢个 系啊，佢话有另一个咧，都系同我哋嘅译名有关咧，但系呢个咧就更加深沉咧。佢话原来当时1841年咧，就已经收足呢一个咧叫做Queen's Row 啊。 哦， 嗱，点解特登读英文咧 ？Queen's Row 我哋而家会译咩咧？ 皇后大道， 皇后啊嘛，皇后大道啊嘛。但系咧，其实佢话点解你哋会译皇后咧 ？Queen 系边个 ？Queen 系女王 ，Queen Elizabeth。 英女王、啊。 英女王是王，不是皇后。 是啊，是 英 女 王、 啊。 如果皇后呢，即是我们其实有个国王带了她啦。 是啊，是啊。 她说呢，其实应该亦做 英女王带到啊。 不是应该亦做英皇的。好像我们现在呢，反而英 女王、啊。 但英皇道我们好像反而叫 King's Row, 是不是是不是 King's Row 啊、英皇道。 是 啦、所以她说呢，原来当日呢，她说究竟是不是华人呢特登呢就不知道呢 Queen 呢可以当是皇后或者女王。佢話咧，可能因為用中國嘅傳統咧，我哋皇帝係男人嚟噶嘛， 嗯、 我哋點會有呢、這個女王呢個概念咧？ 佢真係直譯嘅，佢係冇分嗰啲官階 啊。係啦，唔係啊，佢話佢哋唔接受有英國、有女人做皇后。佢話咧，原來誇張到咧，港英當局咧曾經咧出過篇官文咧，就話你哋搞錯咗啦。佢呢個咧係英女王咧，佢唔係一個皇后咁簡單，佢係女王嚟嘅、 哦。 但佢話咧，中國人唔理佢。英文咧，你咪叫做死 queen 咯，全部咧、中文到今时今日， 哦系啊， 全部都仲系皇后，皇后。 其实喺佢街道名都有 恶 力噶， 佢借头借路咧，即系贬低佢。 哦，但系你又发觉冇嘢、啊，竟然就冇事、啊， 接受咗、 啊。系啊，你话呢个开埠老花镜系咪好好玩咧？ 好得意，好得意。 唔理事情有几困难，环境有几乱，你都仲喺我屋企。之前系。现在是将来都是 同热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对于这个地方我同你同一个同感同一个想法我同你同一种人虽然你有你忙我有我忙他有他忙各有各行业但是用紧同一部网页湾仔海旁尖东海旁中间你同一个海港大街小巷串埋就是我们这个香港以前有好多工厂现在有好多银行就算点变都是属于我们这个香港经过几多风暴有些夜已屹立不倒太平山顶太帽山顶依旧一样大雾新机场不再新但在这里多了一个倒旧车站不再用但是钟楼仍然在这里新作风新人士新公司新董事边个话事我唔懂事基本上是白字黑字经过几多谷底香港仔仍然是香港仔见过几多风浪香港人仍然是香港人 热爱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地 虽然不是这里出生，我来自新加坡，这里的恩怨多多少少见过，那么多的是非来不及解脱，只不过为了看到自己信心闪烁。说什么民主社会，也只不过看你脑子里要什么。若觉得自己受困，我又能教怎么帮你突破？但是说到底，怎么才能知道心里要吃什么？想呼吸，莫非是周围的环境，这里没了空气？要出席，除非你上你的上司向上成立。三二一，就喊到没什么公平。无论在做什么事情，都固定只能把你搞得你失去了诚意。男人还在这里，我并没彻底放弃。好朋友在我身边，好心情在我怀里。我吃你不断维持镇定，愿你也知道我在支持你。 同意爱这片土地。就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麻地碧街和东安街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结束，朝早大约六点解封，有大约330名居民接受检测，发现一宗确诊。另外，当局亦都进行306户家访，其中有大约93户没有应门，政府会再跟进。有獨居的長期病患者批評行動擾民，亦都有居民說當局的行動迅速，他滿意安排。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社交專頁表示，在油麻地指明受限區域內，大約330名居民昨晚7點至到午夜12點接受檢測，朝早6點大致確定檢測結果之後，限制亦都結束。居民可以翻工或者如常外出，整个过程用了11个钟，行动之中找到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 林鄭月娥說，今次行動採用了抗原和核酸的雙軌檢測，加快識別感染人士送院隔離，強調不能夠小看任何一個感染源頭。他提到，總結過去週末佐敦受限區域強制檢測經驗，行動保密、範圍聚焦同埋時間壓縮成為行動目標，事隔一日對碧街受限區域的強檢行動達標感到高興。他又說，下一個目標是怎樣用好抗疫工具，走在社區出現感染之前，並且是逐步達至清零。政府新增39棟大廈納入強制檢測，其中土瓜灣、興仁街和興賢街共有8棟大廈因為有污水樣本對新冠病毒呈陽性，有關大廈居民亦都要強檢。有住在興賢街的居民說，不擔心政府會突然違風，認為接受強制檢測是公民責任，不打算提早離開社區。有已經退休的居民表示，今早剛完成檢測，如果政府突然違風亦都沒辦法。興仁街一間車房的負責人認為，這區的環境衛生一向惡劣，天井位置垃圾堆積，加上有不少劏房，擔心病毒在社區傳播。他又說，萬一違風會影響車房生意。南韓過去一日新增55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事隔10日再次單日新增超過500宗感染病例，令到當地一共有超過76400人染病，單日再多7人死亡，至今1378名患者不治。在社區感染個案之中，大田市的非正規宗教教育設施以及有關聯的光州國際學校至今有超過300人確診，防疫部門正是密切關注，並且向20多間類似設施的人員進行病毒檢測。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部分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63点，升75点，总成交金额14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8点，是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19.5升1蚊，美团373跌5.6，中国海洋石油7.97升3.7，阿里巴巴261.4升8蚊，港交所518.5升5.5，比亚迪股份253.4跌8蚊，小米集团29.95跌4.5，吉利汽车32.25跌1.15，中教控股16.38跌1.7，中芯国际30.2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3.74，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2，人民幣6.461，英鎊對美元1.374，歐元對美元1.216，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23。日經平均指數報28627點，升81點。港金現價報17080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04美元，卖出1847.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七咸道南啦，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重复多次啦，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温思劳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对出。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在中环的士丹顿街就爆水管，士丹顿街介乎奥卑利街至到加咸街之间一段需要全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请你改行其他道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和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没有合理辩解而拒绝进行初步药物测试，或者拒绝提供血液和尿液样本做化验，即属违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五成群龙的传人，你有冇见过龙啊？系龙啊！ 喺收音机旁边啦，甚至我两位拍档咧都知道乜嘢系龙啊，系咪？好想问一下两位，乜嘢人先至会见到龙咧？ 唔知唔知， 系眼大嘅人，眼大嘅人睇过龙。 过啦，你过啦，呢个要 过到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试镜， 今年我要啊！ 我试啦。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风骚。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呢一个香港老花镜第二部分之我们的 吓，讲啊， 我们的老花镜 咁啱得咁巧啊嘛， 我哋认识下啫嘛， 系啊， 咁我哋星期三我们的啊，今日讲咧我哋嘅经典嘅叫做博彩啊玩意啊，系咪 喂，真系好难 民间博彩玩意啊，原来都有好多好多唔同花款。 我想话程振鹏，即系你喺我哋嚟讲咧就最 senior 啦， 系啊， 请问你接触过头先或者我哋一阵间要介绍嘅嗰啲博彩玩意未咧？ 我其实见过我老豆玩排狗啫， 排狗 系、 啊、 我就系得咁多记忆咯。 阿田都话佢唔知阿公定阿咩玩啊嘛， 玩天狗同埋玩嗰、那个叫十五步咯。 系 系啦， 十五窝我就见过楼下啲阿伯玩咯， 我系见过啲阿婆仔咯， 系啦系啦， 婆仔玩咯， 系啊，其实十五窝系纸牌啊嘛，咁点解系即系一个即系一个 啪啪声 嘅，系好正嗰个感觉， 即系唔知当胶牌定咩啦咁样， 系啊系啊 系啊， 喂，仲有嗰啲咩字花啊、马标啊，喂，大家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系啊， 呢啲就系嗰阵时佢哋经典嘅赌博彩玩意啊嘛， 唔系同我哋戴定个头盔先，唔系教你玩完之后咧叫你赌两手，唔系咁样， 我哋认识， 系因为点解咧？原来喺呢啲民間博彩背後咧，佢有好多文化傳統留低咗落嚟。 原來佢哋喺唱市咧， 就係咁樣啊！ 佢裏面有啲字眼咧，原來都 文化嚟 嘅。喺啲電影啊裏面會講啦，喺啲歌裏面都會講啦，即係一啲詞彙咧，原來喺即係民間都會講下。 係啊，所以我哋今日嘅我們的咧，就同你進入呢一個我們的民間博彩運動。 歡迎大家喺我哋嘅風騷發人面書裏面留言講下啦，你認識幾多咧？玩過啲咩咧？同埋點玩法啦？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重遇在这片草地，大家刻骨铭记，就话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show 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香港， 好啦，进入我们的喺我哋民间嘅博彩玩意当中咧，哇，源远流长，真系唔知讲边一只先好。不过咧，其实咧。下两个礼拜系啊，过多两个礼拜咧就农历新年啦。一谂起农历新年咧，我唔知点解又好似特别多呢啲嘅民间博彩嘅赌博玩意咧，就会走出嚟，好手痕，好想咧同大家咧分享下当中啲文化咁啦。再加上咧，原来近期咧都有咧民间组织咧就整咗一啲咧系同其中一种嘅赌博玩意有关嘅一啲资料展览。嗱呢一种嘅赌博玩意咧就系天狗啦。讲到啊天狗，正话咧曾志豪咧都话咧啊入边咧有一啲嘅术语咧，其实都系蕴含住我哋广东嘅文化、广东话嘅妙语喺当中嘅，究竟系点嘅咧吓？嗱，我哋先嚟了解一下咧天狗呢一门嘅赌博玩意系点嚟嘅咧？嗱，相传话咧，天狗就系由咧宋朝宣和年间嘅宣和牌系演变而嚟嘅。由里面咧蕴含咗好多咧，就系传统中国天地人以及咧系哲学思想嘅理念。天狗牌喺香港嘅五六十年代咧就系最盛行噶啦。有啲天狗牌咧就纸制嘅，就好等嗰啲嘅劳动阶层咧可以袋住喺个裤袋嗰度，一放饭啦，收工啦就攞出嚟有得玩啊嘛。呢一種嘅天狗嘅玩意咧，都係直至到後來西方嗰啲啤牌流行起嚟啦，佢先至咧慢慢咧就係被淘汰，或者係咧冇乜人再玩啦。好啦，正話講到話，天狗入面有啲術語咧，都真係咧同我哋廣東文化咧好夾嘅咁，又或者喺嗰度演變而嚟嘅。咁啊，其中係點樣咧？嗱，首先有一句咧叫做三唔識七。咁原来都系同天狗有关嘅，因为原来话咧天狗嘅玩法咧就系一副有成32只牌，又分咧22只文、10只武咁样。哇，要再讲啊，真系好复杂嘅。咁三唔识七咧，就是、指佢嗰个牌入边咧有一只三，同埋咧有一只七系唔能够一齐出嘅。即系要出牌嘅时候啊，咁咧过去嘅时候咧，嗰啲嘅赌仔咧，佢哋收到一只三仔咧，就会口噏噏咁样啦。哎呀，唔好出只七啊，咁样。如果你攞一只系三，同埋攞正一只七，意味你手上咧好多细牌，好唔吉利。三唔识七，真系唔系几好啦。仲有一个咧系九唔搭八， 原来都是这样的道理的啫。诶，至于丹天宝至尊呢一句，就直头就喺天狗排狗嗰度嚟噶啦。你话系咪？越讲越多。嗱，如果你咧一路听嘅时候，都回忆起好多咧啲民间嘅赌博玩意嘅话咧，都不妨喺我哋啊风骚快活人嘅面书嗰度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哇！原来三五色七都 系 喺里边，咁三五成群会唔会都喺里边？ 咁又唔清楚啦。 三五色七原来都系啊！你话 啦， 阿豪仔，你系问我同阿片有冇见过玩过嗰啲？咁你自己咧？ 我咪话冇咯，我就喺公园咧见过啲阿伯玩十五壶咋。因为咧我啲亲戚 冇、啊，我都冇见过人玩十五壶。 系啊，因为最紧要系咩咧？我啲亲戚咧，包括我自己阿爸阿妈咧，佢哋都唔系广东人嚟噶，佢、 哦、 哋全部都系北方啊，咁样喺大陆落嚟咧，咁啊，似乎呢个玩意咧就又真系佢哋又唔系几接触得多。 系，桂花田都唔系台湾人，都打台湾牌。 唔系啊，真系唔识啊，因为呢啲都几老香港咧先至玩嘅玩意咧，佢哋嚟到嘅时候咧，基本上就已经系咧即系冇进修班学唔到噶啦， 要做嘢啦，出嚟打工冇 咁复杂啊，天狗 好复杂啊！头先你讲话文武咧，我都系特登上网睇，我先知道，哦，原来佢有分咧文牌同埋武牌，即系佢话咧当系文官同埋武官呢个概念咯。 我想话咧，即系我公咧系即系会落街咧去玩嗰啲十五虎啊咁样嘅。咁喺屋企咧就嗰、那个，因为嗰个天狗咧相对地比麻雀咧系细富好多嘅。咁所以咧我系即系好细个已经接触咗咧。但 系你攞嚟当骨牌玩咧？ 唔系，但系真系试过有当骨牌玩嘅嗰、那个天狗，因为佢黑即系长条形黑色噶嘛。咁啊，同埋即系细个咧，阿公都会教你点样玩咯，因为都想一家人一齐去玩一下噶嘛。即系我哋唔使钱嘅，纯粹系认识。所以我知道咩叫雙天至尊咁樣 咯，係啦係啦係啦，贏牌啊， 係啊，即係會佢會教我哋點樣玩咯。不過而家咧太耐冇接觸咧，已經唔記得曬啦。 所以我即刻舉一舉手，究竟咧係雙天保至尊啦，定係單天保至尊㗎？ 係雙天係最贏噶。 但係點解我哋而家有陣時廣東俗語咧，成日都話，呢鋪譬如我哋啲人踢足球咧，讲波咧，成日都话啊呢铺咧，可能譬如话得翻咧，即系 C 朗一个担做前锋咧，就话佢单天保至尊咧，终于赢波啦咁样。咁我成日以为单天啦，但系头先有啲听众啦，同埋你哋两个讲嗰啲资料咧，佢又双天保至尊。 双天一定系赢晒噶，系最大噶嘛。 系 咯，双天至尊 就唔使保至尊啦，应该系双天至尊系咪啊？ 系啦， 其实呢个意思系点咧？演绎出嚟。 阿豪仔讲系单天保至尊，即 系 话得一只天嘅，咁系咪可以保到个至尊咧，即系咁嘅意思啊嘛，系咪？ 哦，可能系咪系啦？因为通常咧，我哋而家应用单天保至尊呢个名词咧，都系话佢得翻一个人，靠佢食糊 啦， 系啦。譬如我哋如果而家擦鞋嘅话咧。好彩我哋有程振鹏喺度，单天保至尊， 咪系咯。 我谂都系俗语嚟嘅啫，应该系如果玩法嘅咧，应该系 系啦。 我唔知啊，嗱，我因为真系明， 系我哋真系唔识玩呢个。 天狗里面嘅天咧，系即系嗰个嗰八 天地人和嗰个嚟嘅。 系啦系啦，嗰个牌咧系最大嘅。 哦， 咁样咯，睇下你点答嘅啫，咁样咯。 系啊系啊，咁同埋咧，我亦都后知后觉咧，而家先知咧，原来当年郑君绵嗰只咧， 系啊， 即系拎啊冧啊六长三六。 系讲呢牌啊， 仲有高脚七，一个大头六， 佢话呢 全部都系牌九里面嘅，即系牌型嚟噶，原来 真犀利喎，原来都可以咧攞个牌九里面讲嗰啲俗语咧， 系 做一只歌啊， 似广东牌嗰啲都系嗬， 因为原来咧 牌都有一个可以变做唔同名噶嘛， 但系麻雀好似冇呢啲名噶， 有儿童咯。就 是哦，迪拿你变呢啲咁样咯， 卡窿啊嘛，即系有呢啲咁嘅系嘛， 都系 歌都有 讲 啦， 因为譬如佢话拎冧六咧，原来就一加五等于六，咁长三六咧就系三加三又系等于六，即系不过咧佢哋个六咧系唔同嘅嗱，如果咧即系我哋形象化咧，佢话拎冧六咧就系嗰个长方形上面最高嗰点咧有个红点，咁下边咧就 系 一个五同嗰个排列，咁咧佢话呢一只叫拎冧六，咁如果长三六系点咧，佢都系。六点啦，但系咧佢就好似一个十字咁样 嘅，因为佢一个文一个武嘛，系咪啊？ 哦，呢、 啊這个 真系唔知 道，所以如果唔系点解有两个唔同嘅六个款？ 系啊，好得意啊！所以我哋而家连高脚七都系噶，我以为矮冬瓜高脚七系 friend 嚟嘅咧，原来佢高脚七都系。 但系呢啲嘅俗语咧，又令我谂起咧广东牌，即系只系接触过打广东牌咧。麻雀入边嘅广东牌咧，都有啲口诀噶嘛， 是 就系咁噶。嗱，这个上死上家就猪死下家就碰死对家那些呢。 是是是。 哦，都有嘅，都有嘅。喂，仲有一个，原来咧，我哋亦都有个俗语咧，我哋成日讲话，哎，呢铺真系俾佢咧，输到一栋都冇啦，咁样。 系啦， 原来都系排九里边噶。 系。 哦，嗰一栋。 系啊，佢话原来咧，形容人哋输得一干二净一栋都冇咧，佢话亦都系天狗嘅玩法嚟噶。佢话咧，因为咧，佢哋本来轮流出牌啦，赢一次系拎一栋牌。 系啊，因为一栋等于两只啊嘛，系咪啊？ 佢话如果得到四只就和，空洞就输。话呢个唔明啊。总之嘅意思就话咧，如果你咧。一栋都冇咧，即系话咧，攞唔到任何一栋牌啦。仲有啊，成日都话，哎，呢铺真系俾阿鹏仔过咗我哋一栋啊。 系啦， 原来过咗一栋又系里边嘅，即系佢话又系喺麻雀里边俾人当咩 cut 咗牌啊？ 麻雀定系天狗啊？ 佢话呢个就 系麻雀嘅。 佢话呢个就 系啦，一栋或一栋半都得。 系啦系啦，但系如果咧， 你点解使呢个天狗牌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使法嘅，即系搭牌又讲紧。 唔系好似麻雀咁样推出嚟咩？ 佢可以咧又面层嗰两个咧，褪去最侧边左右边啦，再翻翻转头咧，总之左右 右。我睇赌神，我睇赌神啲牌系有咁样咁样嘅，真系 系啊。 咁啊，所以仲有好多噶，譬如我哋而家话咧，喂，哎呀呢铺咧，你对住佢啊，真系隔食隔啦，即系打波成日都话噶，哎呀，曼联对住呢一个狼队啊，哎隔食隔输啦咁样，呢个隔食隔原来又系同佢呢一个十三张里边有关噶， 十三张只 pair 牌噶啦， 唔系啊，十三张 系天狗都有隔食隔噶， 系佢话因为里边有好多，但同埋咧，我哋好多听众不停提我哋，你讲嗰啲系天狗唔系排狗，你嗰啲系排狗唔系天狗咧， 其实 我哋都仲未 天狗嘅分 别，都仲未 排狗系两样嘢嚟， 其实原来又系唔同噶，我又系睇唔到啊真系，系啊，佢讲紧隔食隔咧，嗰啲就 系 讲紧十三张啊，讲 pair 牌啊，系啊，譬如佢话啱啱一物指一物咧，即系十三张里边，譬如佢话用 pair 牌里边嘅桃花咧，可能就食咗毛头一 pair 蛇，咁于是乎咧就当系呢啲叫做隔食隔啦，咁样即系好复杂啊！呢个真系 我哋即系中国式噶啦，即系我哋香港玩啲民间赌博嘅玩意咧，除咗啲呢个麻雀啦、天狗啦，就系嚟紧一定会玩呢一个鱼虾蟹啦， 系冇错， 系咪啊？ 系， 然之后好耐冇见过嘅咩翻摊啊？ 翻摊系 嘛？ 哦，翻摊系一点点一粒粒， 好似一粒粒瓜子咁样咧，成日 嘅 系啊，我都唔知点玩 嘅。翻摊咧系几时都可以玩得嘅，即系就算你波子啊，就算你系米。 我 扎 三樓都得， 我扎米啊都得嘅，因為咧佢話咧之前有啲人咧係用蠶豆噶，咁啊一扎蠶豆倒出嚟咧就四粒為之一組啦，咁啊攞啲竹咧嚟撩開咧四粒一組咧，咁啊結果咧最尾咧就大家喺度估啦，咁啊咁當然話估啊估啫，但係其實可能啲人係落住嘅，咁啊究竟剩翻單啊定雙啊三粒啊兩粒啊定係一粒咧咁樣咯？ 但我唔明喎，如果咧佢固定都係嗰堆嘢嘅話咧，你第一次開完。单即系点样玩噶？我每次都 随意拿， 随意拿扎， 我随意拿 出嚟嘅。如果系一百粒咁，你使乜数啫？系咪？ 系咯，我就唔知道翻摊佢点玩嘅真系。 有听唔系？我头先睇咗啲资料，佢话咧天狗同排狗咧，其实都系咧即系嗰啲牌几乎系一样嘅，几乎啊。不过天狗咧用嘅系厚啲嘅嗰个牌，排狗咧系比较薄嘅咁样咯。佢就系咁样有厚薄之分啊。 呢啲好含糊嘅或者好模糊嘅嗰个。那個分別就等於嗰啲十五虎又係啦，十五虎又係唔知同呢一個嘅天狗，以細個嘅時候就以為佢係一個紙牌版咯， 係啊，我都以為係 啊，個樣都係咁啊，一點點噶嘛，係咪？ 係啊，所以嗱，原來一路玩嘅時候，你就發覺咧有好多我哋而家見到呢一啲即係賭博嘅術語咧，佢唔覺咧，其實而家已經變成咗。我哋日常用语啦，咁样。 咩啊？就算头先阿豪仔你都喺度讲紧，一个武侠剧咧，佢改名。 仲有一个噶，我哋而家咧觉得好俗嗰啲嘢咧，嗱真系要讲一次，我哋觉得好俗啊 ，collect skin 啊。 OK， 原来都系即系佢话咧，将啲皮收埋咧，嗱即系都要讲一次咧。原来佢话咧又系由翻摊嗰度咧流传落嚟噶。佢话咧，因为咧，原来当佢哋 走鬼。 佢话咧，佢哋嗰啲摊咧，即系翻摊咧，就系找一把摊子，即系嗰啲咁嘅色嗰啲蚕豆或者头先你讲柳咧。佢话原来呢一啲嘅一粒粒呢啲嘅用具咧， 系 佢又叫做皮啊。 佢又叫做皮。咁、所以咧，当佢话玩嘅时候咧，玩完啦就完结咗咧，佢就将呢啲皮咧、就收埋佢， 好似 game over 咁。 系啊，咁咧，譬如佢话咧，我哋而家成日踢波都会讲噶，哇！呢铺真系输到七个一皮啊，咁样。佢话原来个意思系 咩？ 咩 一皮话？ 七个一皮啊！成日都讲噶，俾人哋赢到七个一皮，或者输到七个一皮咧，即系好似系譬如大比数输俾人。咁但原來佢話個緣起咧就係話，因為佢話呢啲皮咧，即係頭先講一粒粒嗰啲嘢咧，就四粒就做一組嘅。佢話咧，如果咧你去到七粒做一組咧，就代表個人咧亂七八糟，你唔啱規矩，因為不嬲都係四粒一組嘅。 四粒一組。 所以佢話，如果咧你用到七個咧，佢就話：喂，你唔好亂嚟、哦，即係話咧話人哋咧七個一皮咧，即係話你係亂七八糟，沒有條理。咁但我哋而家就唔係咁用噶啦。我哋如果 就係擺喺個踢波度啊，竟然 或者我哋直情係話，好似你個戰況咧，即係輸得好慘烈咁樣咧，係啦，就會變咗咁樣。即係我諗我哋理解錯咗咯，以為七個一皮即係咪七比零啊，七比一咧？ 係啦係啦，即係大比數輸啊咁樣。 有樣嘢咪成日講話，有啲嘢咧約定俗成啊。 係係係。 即係可能最初佢嘅原意咧，呢個七個一皮就係頭先阿豪仔所 冇錯冇錯 嗰啲，但係慢慢咧，大家覺得咁樣用法咧，將佢攞嚟做比數好差又好遠啦，又啱喎，咁就一路用落去啦。 係係啊，但係我哋而家唔夠膽再講嗰個Coleskine咯。 我都係咁話， 即係冇人會知道你講緊純粹話我哋收檔啊，唔係咁樣意思。 咁我哋可唔可以即系 收档？ 系啦，即系收档啊！真系， 其实都系咁讲嘅，系咪？你甩啦啦咁 样，系啦，真系唔得嘅，真系 咁 讲嘅。系啊，嗱，所以头先最尾讲咧就 系 话《鹿鼎记》啊， 《 鹿鼎记》咧其实韦小宝七个老婆之后咧，佢自己有啲仔女啦，咁咧嗰啲名咧全部咧譬如佢嗰两个仔咧，一个韦虎头啦，一个叫韦同徐， 系 咁呢啲名系点嚟嘅咧？其实全部都系韦小宝择色仔，佢就 系 用色仔择出嚟嘅点数就当系排。排九嗰啲点数，咁 然后 佢每一个点数，即系等于头先我哋话，你呢个系高脚七，因为你嗰个择出嚟咁啊嘛，咁佢话佢择咗出嚟咧就呢个系虎头，呢个系铜锤，咁咧佢个女系最有趣嘅，因为佢择佢女嘅时候咧系择到两点两点，咁咧原来两点两点咧就 系 叫做板凳。咁咧，開頭佢第一次就話： 即係天狗裏面佢叫板凳。 係啦，個女又叫板凳啦。跟住佢老婆即係建寧公主話：你傻㗎，女嚟㗎。佢話嗱，摘多次啦，摘多次唔准嬲啊！如果都係計，我就跟第二個啦咁樣。跟住一摘出嚟，點知又係兩點兩點。又是一张板凳，咁咧佢以为个名字就一定要叫板凳啦，咁跟住好彩咧，有另一个老婆出嚟就话啦，咁样两点系双，两个两点就即系双双，咁不如就叫佢做韦双双啦，哇，咁先至 完美结局啊， 完美结局咋，原来我哋中国人嘅赌博玩意嚟到今时今日啦，用紧电脑嘅你啊，一样系用紧嘅，真系啊。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不必争论也冷问。为人为我，不必区分，一切是个开心要紧。顺缘顺意，撇下半生，欢欣自会接近。自然入世，自己有自信，终此生始终有鸿运，像风也像天运，乐得笑面对人，任上天引导我行，随缘命梦欢笑真。开心清心，一心想做快活人，未愁未怨，实在有自信，终此生始终都会幸运。 出现摩擦，表示普京祝贺拜登赢得大选，又说俄美已经达成协议，延长下个月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兩人又討論雙邊關係發展同一啲全球議題，包括應對新型肺炎疫情同經貿等領域嘅合作等。天氣方面，一股清勁嘅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预测下昼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同星期六朝早相当清凉，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70点，升79点，总成交金额1,55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9蚊，升5毫；美团371.8，跌6.8；中国海洋石油7.92，升3.2。阿里巴巴261.8，升8.4；港交所516.5，升3.5；小米集团30蚊，跌4毫；比亚迪股份251.8，跌9.6；中国移动46.95，升1.45；吉利汽车32.05，跌1.35；保利协鑫能源2.51，跌1.4。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2，英磅10.644，瑞士法郎8.744，澳元5.998，加元6.095，新西蘭元5.605，歐元9.4246。每百日元對港元7.47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365。日經平均指數報28,629点，升83点。港金現價報17,08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97美元，卖出1,84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卑利街一段就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中环的士丹顿街介乎奥卑利街至到加行街一段需要封闭，封了一段的士丹顿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和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耀中国际学校今年12年班的学生严海南 Hadley。我都好开心可以接受到香港电台的访问啦。我和我的队友 Ada Wong、纳斯、Jasmine 和思清在2020年11月份参加了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学生健康展览比赛。咁经历了一连串的初赛和决赛，我们都很荣幸得到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一点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二台通识60秒。 小朋友被灼伤、烧伤、烫伤都是常见的家居意外来的。 要预防小朋友这类的意外，家长就要留意了。当抱住小朋友的时候，应该要避免进食、饮用热的食物或者饮品。 喂他们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先检查食物的温度是否适中。还有帮他们冲凉之前，都一定要记得要先试一下水温。 由于厨房有明火、发出热力或者蒸汽的电器、热水、滚油等等，所以最好在厨房那里设置栏栏，不要让小朋友入到去，还要确保栏栏是时时刻刻都锁好的。 所有热烫的食品、饮品和用具，例如烫豆等等，都要妥善放好，不要放近台边，亦都要避免使用台布，以免小朋友因为拉动台布而打写台上面的物件。 家长亦都要妥善摆好生火的用具，例如打火机或者火柴，应该要放在一些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才对的。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磨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开员工检讨大会，田经理，你日成日卸膊，有咩解释？ 老细啊，我呢啲叫做临时支架，用嚟支撑未能够自行承托嘅救足物啦，将压力分散开去嘅。 吓，咁啊，蔡主任，你连支咁老啦，但系成条油条咁样，有咩好讲？ 诶、哎，唔系油条，系横柱条啊！个临时支架冇咗横柱条会唔稳阵，成天人冧落嚟，冇人帮你做嘢。 系、哎，我决定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 设计施工够严谨，临时支架实稳阵。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快活不知时日过，眨眼嚟到十二点，仲要挂住赌牌九，唔记得咗讲通九，真系 系啦，而家讲翻啦， 九讲天价 系啦，咩都讲啲啦吓。喂，提醒大家，其实咧喺十二点至一点期间咧，由于飞鹅山发射站咧会有维修工程嘅，本台嘅 FM 九十六点九嘅广播咧接收咧可能会受到影响嘅，不便之处就敬请原谅。由而家开始到一点钟咧，如果你听到中间有任何吓 filifili 嘅话咧，就唔系你唔系伤风感冒，放心。放心吓， 系啊，唔好意思吓，有啲少干扰啊吓。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电话号码18723888。我哋依家12:30咧，我哋有猜猜我是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咁啊登记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系讲。 系啊， 我哋开埠一百，我哋今日香港咧开埠180周年啊嘛，呢、這个咁紧要嘅数目字啊嘛，180周年啊，咁我哋会讲关于我哋香港开埠以嚟有啲咩嘅特别嘢啊，以前发生啲咩事啊，系林林总总咩都有嘅，不过放心，我哋一定会俾 tips 大家嘅， 即系讲历史课嗱、 啊，都系啦，系啦，系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去登记下，12:30之后咧就接你哋大家电话 ，OK？ 我好似冇。 冇 咩？冇啲咩？冇嗰啲咩感謝卡咯？ 哦，唔緊要，我哋會買噶啦。OK， 嗱，你啱唔啱買啊 ？OK， 好啦 ，OK。 買啲新啲嘅，係 啦，係啦， 自己畫咯，不如好嘛？ 又自己畫。你好得闲啊！ 好啊，照画相。 O、okay, K， 好，总之放心，我哋一定会有我哋嘅三个签名送翻俾大家， okay, okay. 我哋镇宅啊，我哋镇宅，镇宅三宝。 最好啊呢啲啊！ 不如我哋就画个拎冧六长三六俾大家啦。 系，大家配合啊！ 大家配合、啊， 组成一套晒嘅。 O、okay, K， 好啦，喂，继续风骚发人啊！ 呢单新闻咧，我真系留咗好多日啊，唔好意思，真系冇时间去讲，真系冇时间讲啊，真系唔知点解咁忙啦吓。啊，有冇谂过？叫一声恶霸， 叫边个一声恶霸？ 叫一声恶霸， 跟住咧， 系啊， 又系男神咩？ 系啊， 即系点啊？ 叫一声恶霸， 叫恶霸， 你系会 男士叫佢做恶霸？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点啊？ 你就会被拉， 我 佢就会被拉， 系啊会被拉啊！ 叫一声恶霸就被拉， 系啊，讲一声恶霸会拉啦。 你冇型恶霸？ 如果唔系冇型嘅，总之同埋咧，嗱，我哋咧咪好中意咧学下人哋嗰啲口音嘅，系咪？ 哦 如果你学下啲南韩嘅口音咧， 我知啦，喺北韩俾人枪毙，你够胆学呢、這个吓邻、啊、近地区敌对势力讲咩恶霸？我哋啲革命军队嚟噶嘛，唔要呢一啲奶油糖衣咁样， 即系唔可以扮口音啊？ 唔可以有北南韩嘅口音。 韓國嘅口音 係啦，唔可以有南韓， 係講緊南韓啊！ 係啦，佢哋要有朝鮮，要用朝鮮，就唔要用呢個大韓民國， 係 啦，分開嘅。 有冇 諗我講句惡霸，或者有少少南韓嘅嗰啲口音咧，哇！跟住就要被拉。 我絕對會，因為惡霸呢啲好明顯係南韓劇集咧反攬出嚟嘅呢一啲潮流物品嚟 嘅。 冇錯啦，對我哋呢一啲奉行呢個先君主義嘅嗱朝鮮咧，就真係兩個世界 咁 樣。 咁佢嚟自係啲咩概念咧？點解有呢個諗法咧？ 嚟自咩概念？ 即係點解會 喪志 啊？係仲有仲有咧？係 麻痹大醫，換物喪志，麻痹大醫，係啦，吹捧敵國，係啦，腐化我哋嘅鬥爭思想。 我哋要保障自己嘅國家係應該有啲咩諗法？ 保障自己傳統文化 啊！係啦，近啦， 所以佢唔要惡霸，佢哋可能係惡媽，佢哋阿媽惡啲嘅。 我哋要重， 系啦， 啱噶，其实近噶啦。咁咧， 要俾人哋嘅文化入侵， 同化系啦，唔要文化入侵， 啱啦，系啦 ，X 即系一模一样嘅嗰个讲法系 exactly 嘅。咁咧，佢为咗咧防止外来文化嘅入侵， 系 同埋冲击。系啦，我哋要保护誓死保护我哋国民， 咁夸张 系啦。咁咧，金正恩先生咧，系啦，金仔咧，咁佢就咧落实咗一个新嘅法例。咁咧呢个法例咧就系通过晒咧佢哋嘅最高人民议会啦、委员会啦，咁啊喺其实喺旧年即系年底咧已经通过咗呢个叫做排斥反动思想文化法。 哇， 系啦，系啦，咁咧好严重啊。 系咯， 所以咧佢话咧。但是你哋嗰啲讲紧北韩啦吓嘅人民， 系 收睇或者散布任何南韩嘅电影、电视剧节目等 都唔得。 系啦，咁凡系被举报或者捉到你啦吓， 咁即系唔准听 K-pop 啊？ 不嬲都唔准 嘅，你搞错啊！ 佢哋之前都试过喺边境嗰度咧，就特登播喇叭咧，就播佢哋嗰啲当年仲系少女时代嗰啲咁样咧，就真系谂住腐化你咧。其实好容易理解啊！你隔篱饭冇嘢，唔系你隔篱屋冇饭食咧，你隔篱系咁咧，又有人心鸡汤咁样，你唔死啊！真系 系啊！佢喺边境嗰度喺度跳舞啊嘛，讲紧咁啊，凡系咁样咧，即系吓俾人举报发现嘅话咧。一经定罪啊，你最高面临咧最高嘅罚款 啊，死刑啊， 兼且会坐监啊，重则会死刑噶吓， 系 佢话最高可以判咧呢个15年徒刑噶， 系 系啊。 我想话咧，咁举报嘅嗰个人有冇奖赏噶？ 佢又冇咁讲，佢冇话奖个汉堡包俾你， 唔系佢奖你睇韩剧。 自家制嘅韩剧， 系啦、 okay? 北韩剧， 系啊，由阿主席去做嘅。佢话仲有啊，如果你啲细蚊仔啊。都系啦，你有时可能我唔知道，定系自己 click 下咁去睇嘅时候咧 ，sorry 啊，如果俾人哋啲同学仔举报啊，同学仔家长举报嘅时候咧，个细蚊仔冇事，但系嗰个父母咧，系啊，咁佢爸爸妈妈咧就要咧代交呢个罚款啊，话即系代交罚款咧就好话你咧就收睇呢个韩国南韩嘅媒体啊咁样， 你家教唔 系啦系啦系啦， 教得唔好。 哎、 所以要罚家长 啊！仲有啊，佢哋而家咧就系话，例如果凡系咧制作啦，或者系散播咧呢个色情内容啦，收睇未经登记啦，又要所有嘢全部要登记嘅电视啦、收音机啦，嗱，其实都系，即系我哋都关事吓。如果我哋冇登记， 你唔好乱讲啦， 系啦， 啲口音啦， 那个电脑啊，同埋或者电话咧，都系一律要受罚嘅。咁即系佢意思系话咧，真系严谨得好紧要。佢话咧，凡系从日本啦、美国进口嘅大量物品。都可能有机会判死刑的、 啊、 我想话 系啊， 系死刑我讲紧， 系美国货， 系日本同埋美国都系咯。咁、所以佢话咧，而家咧就系希望咧，大家咧吓，例如平时咧，即系讲紧啲恶霸咧，即系恶霸系喺南韩嘅意思系话哥哥啊嘛，即 系 阿哥咁讲啦，哥哥阿哥啊，即系哥仔啦咁样。佢话你哋完全毫无血缘关系嘅，称呼咩恶霸咧？ 喂，又话呢啲是一家嘅，又话是一家嘅，同埋北韩都想统一噶，佢都想统一翻佢哋南韩嗰度噶。 呢啲唔系啊，你哋冇真正血缘关系，你唔可以叫系人都叫阿哥啊，系啦，唔可以咁样，阿妹都唔得，阿弟细佬都唔得。 咁净系可以叫同志 或者先生小姐， 系啦系啦，即系佢哋唔可以睇我啲壁杠咧，见到里边咧，即系南北韩喺度谈恋爱唔得嘅咁样 系 吓。 系啦，仲有嗰啲口音啊，你系正式识你北韩人，你做咩有啲南韓嘅口音啊！你咩思想？你諗你諗啲咩嚇？ 我唔識分啊！我唔識分北韓同南韓嘅口音。 所以咧，佢話咧新修例咧係非常之嚴謹嘅。 喂，我覺得有商機啊！嗱，日本嗰啲同埋美國嗰啲，仲有南韓嗰啲，全部啲咧文化。 勁嘅國家，佢哋唔准喺北韓嗰度出現。哇！我哋嘅機會嚟啦，我哋嘅廣東音樂 係可以進駐裏面啊， 即係唱粵曲。 因為佢日本、美國嗰啲，佢話嚴禁好多啊嘛， 佢哋入唔到去嘛。我哋中國啊、香港啊嘅文化產業咪可以喺嗰度嘗試下咯，大展拳腳。 喂，嗱，咁咧，我哋要試下聽下咧，佢哋北韓自己嘅女團組合喎。 哦，佢哋有女團 啊？ 有㗎，唔係我哋呢度冇得播嘅。我正想話阿彭仔，你可唔可以咧發揮你嘅權力咧？ 係，佢想要班一隻。北韓嘅女團， 你試下叫阿秋璇金無生命危險，係啦，就走入去呢個北韓嗰度咧，帶出佢哋嘅牡丹風樂團啊！ 牡丹風啊！ 牡丹風樂團咧就係朝鮮啊北韓咧著名嘅女子音樂組合嚟嘅，成團於2012年。 哇！都有八年歷史啦喎， 有 噶 九年歷史噶。咁啊，官方咧韓朝鮮嘅官方評價係咩咧？呢一個女團集革命戰鬥內容。崭新、獨特、現代同埋人民嘅特性於一身啊！喺歌頌國家同埋領袖傳統內容上面融入咗現代嘅技術，包括著短裙。 哇！佢咁大膽著短裙。 系啦， 着短裙， 冇错啦，佢哋会着短裙噶。咁咧，因为佢2012年成立嘅时候咧，仲被誉为咧系呢个北韩版嘅少女时代啊。 哇， 系啊。咁我最近咧， 佢哋自家制又得嘅， 自家制噶， 你学人哋啊，完全系 冇错啦。我见到咧，佢哋都会着住咧，好似当日咧上嗰啲咩丽花皇宫嗰啲咧珠片衫咁样噶， 好似大嗰啲， 闪晒噶 bling 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 好似嗰啲指甲油啲色板咁样。 系啊，同埋咧，佢哋就算着短裙咧、短裤咧，佢哋嘅运动衫咧同我哋睇开嗰啲韩团系唔同嘅，佢咧会打咗底噶，佢好似着住件打底衫咧，跟住笠住件， 原来着咗长裤啊？ 唔系，佢短裤嚟嘅。 佢有件咧，即系短袖嘅，好贴身嘅底衫同埋底嘅裤。 系啦。 咁啊，底嘅裤啊，咁跟住 打底裤 喺外面就加件背心咯。 再加多件红色嘅背心，喂，但系咧都即系被誉为都系咧玩长腿噶，卖弄呢啲噶。 都靓噶。 系啊。咁你话咧2012年到而家咧，佢仲有冇存在咧？原来都仲有噶。因为原来去年他们中韩的关系陷入低谷，本来想着去访问的牡丹风乐团就取消了巡演，即是说他们还是活跃的，是的，所以 只是可以在他们在北韩里面的18区就冲出不了亚洲 了。我真的很想看看，即如果他不再他不被人家说恶霸，那他拍他自己那些嘛， 是的，那会做自家制 北韩爱情片嘛，你傻 的， 不过北韩爱情片是咪要揾全部金正恩咁嘅身形咧？ 咁咪好咯， 咪全部我巴都系好似阿正恩哥咁样， 全部好似正恩哥咁，咁但系女团就可以有牡丹风乐团， 系啦， 哇！呢铺叫做咩啊？双天宝至尊。두드린꿈일까그댄내귀가에달콤하게 Tell me baby baby 손꼽아왔던밤널상상할때마다아무도모르게미소를짓고내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깨기 싫은 꿈 따스한이 사랑은 추억의 한 켠에 쌓여가고 그대 품에 안겨 잠이 들게 뿐 봐 오랜 시간 속 흘러낼 소원을 속삭여봐 속삭여봐 함께 있어 난 happy 영원할 이 꿈 영원할 꿈 happy la la la 泰然嘅 Happy 吓，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啦，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上嚟咧。我哋晏啲嘅呢一个猜猜我是谁啊，都同你玩下咧香港开埠问题啦，即系香港老花镜啊，街道图又得，人名啊，历史建筑物都得。 O K， 系啊，电 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登记。系， 仲有两个礼拜就过农历新年啦，系咪？ 冇错。 咁啊，换。诶、银纸唱诶、唱银纸糊风利是味咧？ 好一朵迎新钞， 你有迎新钞啦？ 人人都换它，冇换到， 冇谂住换啦，系咪啊？ 因为旧年咧积咗好多存货喺度啊， 系 啊，大量嘅美金啊、英镑啊，全部都喺度，多数唔晒啊！ 我今年都系唔使点唱啊， 利是都唔使啊。 都封唔晒 嘅，系啊，冇理由噶， 我家四口个彭仔喂， 系啊系啊系啊， 我嗰啲大面额嗰啲就要唱咯， 就派晒咯， 系咯系咯。 嗱，点解咁样提大家咧？真系如果未嘅，依家咧先醒起咧都唔迟嘅，因为咧都唔会好逼人啊。喂，原来 冇乜人去嘅，而家 报纸话咧新闻卖啊，呢一个嘅各大银行咧，寻日开始咧俾啲市民去换新钞封利是啦，以为会好虚撼啦，哇！但系寻日咧一见啫，嗰啲嘅银行咧有啲都准备咗，又派筹啊咁样，谂住咧可以唔使咁冇秩序啦。 嗯嗯。 点知咧啲记者去巡嘅时候咧，就发现咧以前咧大排长龙嗰啲场面咧唔见啦。 哎呀，惊艳啊！冇理由嗰啲婆仔都会中意去即系一早就会去排队啊，去即系惊冇得唱噶嘛。 咁啊，可能大家谂住 往日啦，已经 呢一个嘅农历新年都不一样咧，都谂住唔会周围去拜年咧，咁啊，都唔需要封咁多利是咧，一早预算咗，咁咪唔使出去唱咯。 真系，所以咧，嗱，而家有你知唔知有一个现象系点样咧？嗱，一方面咧，好似换新银纸嘅人少咗啦， 系 咁啊，即系话派嘅利是都会少咗咯， 又未必，未必，你知唔知啊？佢而家咧有个讲法咧，就系话咧。由于减少拜年，所以他们派利是的策略呢就会变咗重质不重量啦。 即是说那封利是会大咗、 我想问下两位大户会不会有这个考虑、 我会采取这个模式。 是什么为什么、即是你会继续你质量兼并的。 质量没错啦。 是 啦。我又要见到你们就派个量亦都希望可以有返上下。 对呀，这个挺好笑，因为呢他访问了有些即是长者啊或者不同的家庭主妇那些呢、他就已经讲定他们的派利是策略呢就是说那这样啦，拜年机会少了啦，见面的人数不多啦。他们会将资源集中。 哎呀。 每封利是就会加码啦， 即系 名符其实叫做咩？钻石加码 哦， 钻石啊！你以前如果系20蚊嘅就 系 蓝色啦，咁你钻石嘅你咪即系将佢变成系譬如绿色，绿色都50啦， 系咯， 系啦。如果你绿色再加啲火候嘅话咧， 哇，就变红色啦， 红色噶咯，红色一个唔觉意 变成熟蟹啦， 沈啲 红色再转好金喎， 唔系，跟住再沈啲 转金色噶啦，沈 啲 黄糖啊、黑椒啊、啡色噶咯，都好开心噶，真系 啊！咁就好换定啦，咁样啫。 系啊，你会唔会想做呢一个钻石加码咧？ 我会捞匀佢一唔同颜色，然之后你自己抽啊。 喂，同埋咧，原来仲有一个而家嘅新，我都唔知系咪新玩意啦。佢哋话咧，金铺里边咧有一啲咧，即系细细片嘅嗰啲金片仔咧，譬如可能系啲金钱葫芦鸡啊，系一啲咧比较吉利啲嘅造型咧。咁啊，佢好轻嘅啫，可能唔知咩零点几多克咧。 哦，好平嘅。 系啦，佢300多蚊一块。咁、咧，但系佢就会入埋咧一个好靓嘅利是封咧，即系佢哋嗰个公司自己。 哦、变咗金箔利是啊？ 啊，唔系，系啦，你成封利是咧，中间咧就系一个金片仔，咁但其实300多蚊咧，就话咧好多后辈或者长辈咧就互相包俾对方咧，即系当系一个心意咧，呢、个都可以考虑下、哦。彭仔，有冇谂过 互相包俾对方，即系唔系包俾对方？ 包俾我得嘅。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油麻地碧街和东安街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结束，朝早大约六点解封，有大约330名居民接受检测，发现一宗确诊。另外，当局亦都进行306户家访，其中有大约93户没有应门，政府会再跟进。有独居的长期病患者批评行动扰民，亦都有居民说当局的行动迅速，他满意安排。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旅游业界复苏无期，工联会属会建议政府继续援助业界，并且开设临时职位支援失业的从业员。工联会多个旅游业界的属会协会认为，从业员已经有一年没有公开，预计今年秋季之前旅游业亦都未能够恢复正常。工联会建议政府安排从业员参与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工作，包括担任协助市民网上登记的文员、场内清洁消毒和搬运工作。另外，因应郊游市民增加，建议当局延续和扩大绿色就业计划，从业员可以参与有关工作，亦都建议开设职位协助推广非接触式付款资助计划。內地當局近日印發通知，要求高風險地區群眾應該就地過年，中風險地區群眾原則上就地過年，低風險地區就只是倡導就地過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秘書長表示，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人員要帶頭就地過年，各地方政府執行政策的時候堅決不允許採取一刀切措施，強調不能夠阻斷人員出行返鄉。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業促進司司長張瑩表示，將會鼓勵企業向就地過年的人員發放流光紅包、過年禮包，並且合理安排生產、放假或者調休，亦都將會根據需要開發一批消毒防疫、社區服務等臨時性崗位。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首次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白宫表示拜登对俄罗斯干预大选作出警告，批评莫斯科参与大规模网络攻击，以及克里姆林宫被指对驻守阿富汗的美军提供悬赏，表明对于俄罗斯损害美国或者盟友的行动，美国将会坚定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克里姆林宫的声明并没有提到两国领袖在通话中出现摩擦，表示普京祝贺拜登赢得大选，又说俄美已经达成协议，延长下个月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相当清凉，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54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156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17蚊，跌1.5；美团371.2，跌7.4；中国海洋石油7.95，升3.5。阿里巴巴261.8，升8.4；港交所516.5，升3.5；小米集团30蚊，跌4毫；比亚迪股份251.4，跌10蚊；中国移动47.05，升1.55；吉利汽车32.15，跌1.25；保利协鑫能源2.51，跌1.4。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3.72， 瑞士法郎 0.887， 加元 1.272， 人民幣 6.464， 英磅對美元 1.373， 歐元對美元 1.216， 歐元對美元 0.77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23。 日經平均指數報 28,616 點，升69點。港金現價報 17,080 元，跌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45.67 美元，賣出 1846.83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快樂。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继终身学习《红绿灯》同《十三楼的大笨象》之后，呢位教育系歌手教大家咩咧？ 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泪？寒日才更累。 鄭融教大家的就是多喝水，但是除了生理上需要水分之外， Stephanie 说我们的心理其实都不可以干真真的，要适当地滋润，关心自己的内心。 生命以后有着各种争取，若是想未到明天， 作曲是 DJ 的 Howin， 填词有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 DJ 的 Howin 同阿添。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上升七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郑融多喝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1872388，1872388啦，猜猜我是谁咧？喂，今日真系把握机会咧，玩一下同我哋香港有关嘅冷知识啊，系啦，有趣问题。咁啊，除咗你话咧呼应琴日呢一个香港开埠180周年咧，咁亦都俾你可以温故知新啦，认识一下究竟咧啊香港一啲即系典故点嚟嘅咧吓。 OK， 好多都唔识， 好多都唔识噶。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去同我哋玩一下呢个游戏。 系啦，我哋点都会有自制呢、這、一个即系啊 强 大卡俾你啊。 冇买就自制啦。 系啦，冇买就自制啦。我哋总之一定会有纪念品咧送俾你。嗱，咁啊电话旁边。有你了噃，1872388，1872388，你系边个 ？Hello， 系你咯。 我系 Hello， 我系姓胡嘅。 胡生系咪啊？ 你好， 系你好。 点啊？你想拣边位嚟同你玩啊？ 定系你考我哋？ 我想拣桂花田。 好啊，你拣啊，攞去啊！ 细个已经听佢讲。 阿胡生你好啊！ 系啊，真系好啊！ 你把声都真 系 好年轻嘅，真 系。系啊，细个就听桂花田啦。好啊， 有 taste 啊你。 好啦，好，我想问一下啦，香港啊，自1841年开埠以嚟啊，有一个部门。佢系第一个率先去成立嘅，嗱，除咗政府之外吓，咁系一个政府部门嚟嘅。咁呢个部门咧三个字，咁咧到今天咧，哇！佢其实咧佢个业务咧，即系佢工作范围啦， 业务真系， 其实佢都，因为佢都要营运噶嘛，系啦。遍布各区，兼且佢哋而家咧多咗好多个服务咧，系服务大家市民。 哦，咁我估到啦， 大众市民嘅 系咯。 咁啊，系啦，三个字。 仲要遍布各区， 系啊， 好大个贴士咯，真系。 咁啊，早阵 三个字， 系啊， 遍布社区噶， 系啊，各区啊，各区添啊， 哦， 系啦， 唔通系卫生局？ 又唔系噃，咁咧嗱，唔系，咁我讲紧1841年啦，系啦，咁啊，即系点解呢个部门咁紧要咧？就系当其时。因为好多人咧都需要，好多嗰啲人咧就好需要呢个地方咧，即系呢个部门咧去帮佢哋做一啲嘢嘅。 系， 好多部门都好需要噶噃，我哋 嗱帮佢做警察部门 又未嘅， 区都有， 区都有啊。咁啊，警察局都系。 唔系我知，但系另外系咪讲紧 有冇特色噶服务？ 嗱，佢有嘅。咁咧，佢咧就有指定嘅特定颜色嘅，即系到今天咧，你一见到佢咧就知道哦，佢系嗰个部门 嘅 啦。 佢嘅制服或者佢哋嗰个招牌 咁 样啦。 咁咧，佢而家嘅服务咧系多元化嘅。 系啊系啊。 咁啊，好多。啲公公婆婆嗱，早陣子咧，全民香港咧，只要係18歲以上嘅香港居民咧，都會去嗰度，即係可能都會去佢嗰度揾一啲嘢咧，去填一表啊咁樣。 係 填表 啊， 係啊， 填表 係啊。你會 入警署？ 唔係，你會去嗰度送一啲嘢出去啦，要喺嗰度收一啲嘢翻嚟啦。 哦，郵局。 三个字系啦， 邮政署， 下邮政局 啦，我哋嘅出嚟啦， 冷静啲啊，胡生吓，好兴奋啊，佢哋噶， 好兴奋， 系你嘅介绍佢几时成立啊？ 一齐倾电话， 系啊，好开心啦。嗱，咁点解系邮政局咧？因为当年咧，即系佢哋好多英国殖民地嘅政府人员嚟香港噶嘛，系咪？咁啊，进驻嚟香港嘅时候咧，咁佢都好多屋企人喺嗰边噶嘛，咁啊就全靠呢个邮局咧，就开啲邮局咧，就即系可以同屋企人联络啊，寄信啦。 失联 啊，系啦，就会咁样咯，所以咧就第一时间咧就有呢个叫邮局啊，咁佢当其时咧，香港人咧就叫佢做叫书信馆嘅，叫 哦书信馆， 书信馆， 咁我咪应该要搭书信馆先？ 咁唔系，你邮政局都啱嘅， 系啊，啱啊，啱啊，咁而家你就业务多元化啦，你喺里边又汇钱又得啊， 咁早阵子我哋全民派10,000嘅，好多人去嗰度攞表噶嘛， 口罩都系， 系 啊，都几多元化啫，喂，恭喜你胡生， 系啊，咁啊。等我哋認識多啲我哋嘅香港 嚇。係啊，OK， 好啦，多謝你，拜拜。胡生話其實我都認識咗佢，翻年多啲啦咁樣。 係佢好緊張， 幾緊張。 係啊，呢個會唔會又係由細就聽到我哋大嘅咧？不過佢應該係由細開始聽到而家咯。 哦， 你好。 因為你係邊個啊？ 程琳 啊？ 程琳 係 咪程琳啊？ 係啊。 係啊。 你好，程琳。 你做咩晴天都要俾雨淋嘅？ 你唔可以咁讲， 佢沐浴喺爱河之中啊，咪经常有爱情去 好细个咋人哋？ 系啊，程琳几多岁啊？有冇10岁啊？ 12岁， 十二岁啊？你系男仔？ 女仔？ 女仔？ 嗯，冇错啦，唔系男仔就女仔。 系咯， 咁你想拣啊程振鹏啊，定系拣曾志豪啊？ 佢人生第一个咧选择系拣边个男仔咧？ 系。 我想揀曾志豪。 好啦，有品味啊，真系吓。OK， 嗱，咁啊，俾条易啲嘅你啦。咁咧，我哋香港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货币啦，有啲纸币啦。咁你知唔知咧？我哋咁多面额里边咧，10蚊、20蚊、50蚊、500蚊、100蚊，同埋呢个1000蚊咧，系得一只咧，佢里边系写住香港法定货币嘅啫。 吓 即系话喺嗰张银纸上面系会印住香港法定货币，而其他嘅银纸咧，净系会写住凭票即付港币几多钱嘅。 即系你讲想当年啊？ 而家 都系啊， 系啦。程琳，请问你 究竟十蚊、廿蚊、五十蚊、一百蚊、一千蚊咁多种唔同嘅纸币里边，究竟边一张系写住香港法定货币嘅？ 嗯，我想下先，即 刻查 下屋企啲纸币。 如果你抄又系啦， 我 唔知道你砌唔砌喎。如果你抄都， 我就觉得系 十蚊， 系我就觉得十蚊系啊。 点解呢？ 因为佢系阿程林，你讲啊。程林， 佢唔讲。 程林，你解释下点解要觉得系十蚊系嘅？ 佢抄紧啊，好似 程林唔讲，程振讲啊。 系啊，你讲啦。 我估一系十蚊，一系一千蚊。一是最大，一是最小， 是不是啊？十蚊同埋一千蚊，结果 因为最大同最小机会最大。 嗱，我会觉得咧，因为十蚊咧，佢系胶啊，即系佢系新嘅一个即系纸币纸币嘅款式咧。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嘅呢张十蚊纸币啊，比较 所以要独特啲， 俾人哋诶，即系话俾佢喂，呢张系真系纸币嚟嘅，用得嘅咁样咯。 好啦，咁你最后答案系边个？ 阿青林。 十蚊， 十蚊系咪啊？ 啱啊！ 好，正确答案系十蚊嘅。 好嘢！ 嗱，原因系点解咧？你知唔知我而家银包咧啱啱好系冇一千蚊咋？我几乎咧有齐晒咁就，我望到咧，因为咧嗱，真系得我哋嗰只所谓嘅花蟹啊纸币咧，佢就写住香港法定货币啦。除此之外咧，你知 边个位啊？ 右上角。同埋咧，最大分別係咩咧？無論係一百蚊啦、二十蚊啦，或者五十蚊咧，其實佢係由發鈔銀行咧印製嘅。譬如我而家手頭上呢一張一百蚊咧，就寫住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啦。咁、我另一張咧、有隻麒麟咧，就係渣打銀行啦。係 喎、呢張咧十蚊紙膠蟹咧，係 香港 特 別 行 政區香港法定貨幣，係由我哋咧金管局咧即係發行嘅。係 喎、 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譬如普通嘅銀紙咧，佢、上面嗰個簽名咧係會佢嗰間銀行嘅財務總監啦，加埋佢嘅行政總裁。但係咧， 係金管局。 冇錯啦，我呢張十蚊紙咧，佢就係寫住財政司司長當年曾俊華，同埋金融管理專員任志剛。系啦，系会咁样嘅，所以咧，即系而家你话系零零舍舍得呢一张咧，系由我哋嘅特区政府就自己发行咯，咁所以就一定系会用咗香港法定货币，而其他嗰啲咧，净系可以话凭票就已经可以等于呢个面值啦， 代币咁。 系啦，佢始终唔可以当咗自己就系政府嚟噶嘛，佢系指定发钞银行咁解啫嘛。 哦 ，OK， 系啊，原来仲有呢一 都冇留意啲嘢。系 啊，嗱，程林啊，恭喜你啦啊！虽然咧你未必答得晒个内容咧，但系起码答啱咗个答案。 系啊，系 啦，系啦。咁啊，你摸完钱之后记得洗手啊！我而家都谂住洗翻手咯。 哦，啱啊，啱啊。OK， 恭喜晒程林。 多谢第三位嘛。 好啦，拜拜。 有第三位嘛？ 有冇第三位？有嘅 ，Fanny。 哦 ，Fanny， 喂， 系咪 Fanny 啊？ 系， 系啊。 你好，猜猜我是谁啊？ 好到彭仔啦噃， 系啦，冇得拣吓。嗱，我呢一个咧就系建筑物嚟嘅，呢一座建筑物咧，依家都仲喺度嘅。咁就喺呢一个嘅，嗱，佢而家咧就系、我哋对系人都知佢系立法局大楼，系前身立法局大楼，而家都唔系嗰度啦，立法局开会都系咪？嗱，呢一个嘅前立法局大楼咧，佢其实咧。在1912年最初興建而成的，它是一個什麼的、地方的、建築物呢？它意思就是說它是哪個、部門用的建築物呢？不是立法局。 哦， 即是立法局大樓的前身是什麼來的？ 哦，可能是水務署這樣來開會的，即是舉個例子，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是是是。 哦，OK，OK。 原來是什麼？是什麼？ 法庭喎、 啊， 佢話。 法庭係啊，接近接近，係乜嘢法？ 英國法庭。 哦、咁又唔係你又唔係用英國。我哋通常即係打官司打到最勁嗰個咩啊？ 最高法院。 係啊，答咗。 即係我哋嘅立法局嘅前身咧，係最高法院嚟嘅咁樣。 呢、 這 個都知嘅。 係啊， 呢個好淺啊，呢個 啦。 係啊，喂，咁啊，恭喜你。 識十一百八十週年都識啊。 係啊，咁你一百八十週年就更加要識啦。OK， 喂，多謝曬你啊， 阿 Fanny。 Fanny 係啦，嗱，咁啊，我哋休息翻嚟咧，就會有第二 round 嘅題目啦。嗱，咁啊，所以你見到嘅，我哋又有啲即係日常物品啊，或者啲建築物啊，甚至乎有啲唔同政府部門嘅歷史咧，咁啊，都歡迎咧，你可以考翻我哋嘅。 哦，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猜猜我是谁。 恋一生差一些，不开一气，只一生等一天，日月如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 白纸般坦率还天真，一对眼水晶般吸引，流转的舞步像浮云。忘记你，但仍然想起，越想起更加难忍耐。跟抱你，抱紧的只得空气，明知得不到你，何必再要记起？一丝丝，一点点，笑慰忆记，一幅幅，一声声，又复燃起。差一些不可一起，只一心等一天，日月如飞，却等不到你。愿忘记，又想起你。 玩猜猜我是谁？请问你而家呢只歌系边个唱嘅？ 以前张学友咯。 而家咧？ 边位啊？ 堂兄妹，堂妹啊，系、 哦、 啊，怎么舍得你啊？吓咁啊，佢哋嘅音乐永续作品系列啊，吓翻唱嘅呢个版本都几得意，我觉得都几喜欢啊。嗯、喂，电话号码18723881873388啦，我哋怎么少得你咧？吓咁啊，我哋而家就要同你玩咧一啲香港旧时嘅冷知识。咁啊，头先我哋问嗰啲货币啊，又问过一啲政府部门啦、啊、吓。喂，如果你都系老香港咧，分分钟你可以调转嚟考我哋嘅，我哋一样会有我哋自制嘅纪念品咧，会送翻俾你。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Hello， 你系边个？系你系边个 ？Hello， 点称呼？叫你做咩？ 喂， 系 叫你做咩名好啊？ 阿 Moon 啊， 阿 Moon， 阿 Moon， 系 你好。请赞彭桂花田曾志豪，你拣边位出问题，或者你想考我哋都得。 桂花田， 好， 好，你好啦，阿 Moon 啊，你等一阵好快，我揿翻条题目出嚟先。 系啦，桂花田成手好牌啊，哎呀，张张都劲啊，同花顺啊，哎呀， 又唔好咁讲，又唔好咁讲。好啦，你等一下，好快， 点啊？系咪我 WiFi 捞唔到啊？等等我问住先啦、啊。哎呀，真系 好喺呢、這个， 好快，好快，好快。 系香港啊，佢话咧，即系呢个真系有啲难嘅吓，叫做 问得未啫？ 问得啦，问得啦。香港啊，全球咧首条啊载有人啊嘅吊车喺香港成立过，好犀利吓！全球首条载人嘅吊车，咁啊喺边度？我哋香港边度有呢条嘅载人嘅吊车咧？喺边区咧？咁样 边区啊？ 系啊，我觉得喺我哋唔系。唔系呢个 载人嘅吊车， 系、哦、啊， 中环海洋公园即系南区啦， 唔系嗱，就讲紧讲明系都系香港岛嗰边嘅，系啦，喺香港岛嘅三个字。佢话咧，原来喺1892年咧，呢个太古洋行咧兴建嘅， 就有个吊车系载人嘅。 系啊，载人 嘅 吊车。 太古， 我哋都唔知啊吓。 鲗鱼涌，我话系。 呆咗， 广 岛南区啊！答错咗啦， 答错咗啊！系啊， 阿 Moon， 信唔信我？ 系 阿 Moon， 你信唔信？ 信唔信曾志豪？ 信曾志豪。 我话鲗鱼涌。 信啊！ 点解你要信佢？我都要问埋啦，拣嚟啊！ 因为我人好， 系啦， 我人诚实。 啱啊！点解头先好大嘅 tips 咧？就系讲 太古 啊 嘛，我即刻 feel 到啊嘛。 系啊系啊， 咁太古城啊、太古站啊，应该都系鲗鱼涌啦啩。 真 系，但喺边度去边度噶？佢有冇讲？ 原来系就系佢话咧，全世界咧首第一条咧载人嘅吊车咧喺鲗鱼涌啊、柏架山啊。佢话1892年咧喺太古洋行兴建啦，连接呢个英皇道同埋呢个大丰坳啊。 咁 系 全世界第一条啊？ 佢系咁讲。 大丰坳系边树嚟嘅咧？嗬？ 又真唔知，可能喺山上面啦。 边个峰啊？大丰个峰啊？ 大丰嘅大丰啦，坳系土字边一个 有。哦，唔系，我以为山峰个峰啊。 唔系。 哦，即系嗰个山坳好大丰咯。 佢系为咗咩咧？佢话喺度接载嗰啲员工翻工。 哦， 系啊， 可能啲工人要喺上面起嘢啊。 啊，系啦，系啦，咁啊，佢话咧就系接载佢啲公共交通工具咧，俾佢哋嘅啲员工上上落落啊，翻宿舍啊，翻厂房啊，咁样咯。 好啊。 哦， 我哋呼吁咧，曾经坐过呢一个缆车嘅朋友打电话声。 1892年啊，师兄。 咁你可以打去350群嗰度啊，佢哋专门有灵异专线嘅，系啦，你可以打俾佢哋嘅，真系。喂，多谢你阿 Moon 啊。 犀利啊！ 多谢晒，拜拜。哇，犀利犀利。1892年， 系啊，原来真系有个全，仲要系全世界第一个。 佢有冇话佢维持咗几耐啊？ 佢话去到1932年咧，佢山上面宿舍哦减少咗啦，所以就拆咗啦。 去到1932年， 系啊，1932年就拆咗。 所以真系可以呼吁噶， 好多年。 可能你嘅长辈咧曾经坐过咧， 1932年 系啊，得噶。 九十几 啫嘛，你长辈咯，可能你打嚟话系啊，我太公坐过啊， 唔系八九 岁都得，真系，哇，呢个真系犀利吓，呼吁呼吁， 佢啱啱出世， 系啦，好啦，我哋再听下下一位听众啦，你系边个？ 你好，阿梁啊， 阿梁系咪啊？ 系三位好， 系阿梁你好，点啊？你想拣啊？程振鹏定系曾志豪？ 系啦， 鹏仔啊， 好， 哇，好啊， 正啊。 开呢条俾你啦，1894年，咁咧香港都曾经咧有啲鼠疫啊，鼠疫啊，疫情好恐怖啊，咁啊当时咧政府就话整咗个隔离船咧就摆喺海上面、哦。 咦，今次我哋而家嗰個有啲輪船， 我哋 有啲遊輪咁樣。 嗱，呢個隔離船當年有名嘅噃，佢叫咩名咧？我俾你揀， 好 係叫做海之家、海之戀。定系海之宝咧？ 海之家、 海 之恋 系咪嗰啲屋苑嚟啊？ 系咯， 海之恋系噶。 系咯，海之恋我就话唔系啦。佢海之家定海之宝啊？海之宝， 我觉得系海之宝，好似啲鱼游丸咁样。 有冇海？系咯，阿梁咧？ 哎呀，考气啊！考啲嗰啲豪宅嗰啲名。 系啊，你试下估下咯，一只隔离船应该叫咩名嗰啲？ 新樓盤就係參考咗以前嗰架隔離船個名字， 我就覺得咧，如果唔係海之戀 嘅 話，應該唔係嘅。 你隔離緊啊嘛？ 海之家定海之寶？ 佢隔離啊嘛，佢希望咧你喺嗰度咧就 家咁樣， 就有頭家嘅感覺。 海之家啦，海之家係咪啊？ 係。 答对 啦！哎呀， 几有意思，嗰阵时都要作个名。 系，原来仲叫海之家，佢仲要安慰你啊，即系等你唔好周围走咧，即系惊咗流离失所咁样啊，真系。 当咗系一个家， 冇错。 系啊 ，OK， 好啊，多谢晒你阿梁，恭喜你。系啦，我哋仲会有纪念品送翻俾你嘅。喂，咁啊嗱，最尾呢条咧，不如我问你两个啊。 咩啊？ 我呢个都好得意嘅，香港嘅官员嘅车牌啊。大家都知道啦，譬如话一哥就一哥啦，就有个一字咁样噶嘛。咁如果系行政长官，佢嘅车牌系咩 number 噶咧？ 唔系 CS 咩？ 行政长官 啊？咩啊？ 行政长官、 即系港督啊？你讲紧 行政长官、CS 嗰个系 Chief Secretary 啫。 CE 先系我哋行政长官、 CE。 答案系冇车牌嘅。 佢嘅 区徽啊， 佢嘅车牌挂住个区徽嘅。如果以前港督时代咧，就系挂住一个英皇头冠，就作为车牌，系、唔会再有咧啲咩数字 number 嘅真系。好啦，听日再见， 拜拜。